早晨啊，6:08嘅早上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就系2023年嘅6月20日，咁啊农历5月初3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咧喺晨光嗰度咧，先有白拳号小巴喺度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其实都几变化得犀利啊，朝头早咧。部分地區我翻嚟嘅時候咧，都係落緊傾盆大雨，唔知而家會唔會啦？咁啊，總之就係要留意住啦，天氣嘅變化，攞多把遮咧出去就應該都係穩陣啲噶啦嚇。咁啊，待定喺身。咁啊，今日咧咁啊，星期二嚟噶咯，咁啊，星期二咁啊，今日星期咧已經開始咗兩日啦。咁啊，繼續精精神神去到處理大家嘅工作同埋學習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容易在某些情况那里会有少少迷失的。当你迷失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当你迷失的时候，身边原来总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会有一个开关制。这个开关制只要你愿意去到按一按的话，你身边一定会有一盏的明灯好好地照着你。特别是那些你人生里面五里云雾里面，你摸一摸感受一下个灯仔喺边先。嗱，呢个动作要你自己咧去到做噶，唔系盏灯自己开噶吓。咁有啲可能会系啦。咁但系你总系要自己付出少少啊，去揾一揾身边有冇一个灯仔。当你一拍住咗佢之后咧，佢就会照耀到你嘅前方嘅道路，令到你不再迷失，令到你不再迷茫。人同人之间互相帮助呢个时候亦都会出嚟噶，友情又好，真情又好。乜嘢情都好啦，总之会帮到你走出呢一个困局。个问题就系、你要先愿意咧，就系接纳其他人，人哋先至可以帮助你成为你迷茫之中嘅一盏明灯咯。有阵时啲灯可能当你揿一揿掣之后，发觉原来唔系得一盏暗嘅灯，原来系一扎嘅灯去到帮你都唔出奇，因为你平时对人好，人哋咪对你好咯。所以成功与否在乎嘅系自己嘅一个小小心态，人哋帮唔帮你嘅都系因为你一念之差，平时待人又是如何去到做呢一个嘅决定？ 睡在妈妈的手里，靠那月光光抽大，学卖柴，落雨上大街，霎眼间。摆出学生歌姿态，冲天飞怕去学乖，飘零像烟，这小将听着不解，卖懒卖懒卖到三十，世界太残酷，10个大志，9个没美梦，察觉便已饥渴。孔明灯升到万尺高，浮生千百样烦恼，难得转化做情操、孔明灯高处未算高，提笔将夙愿回高，求天把岁月回报。着目光的分界，结满薄冰的以后，路漫长，步云太摇摆，这两肩负着还不清的债，身边不见有路牌，飘零像烟，只好往远地迁徙，踏雪踏雪未经立回，放弃太容易。又上路了，很快一辈子。哪里尚有无疑？孔明灯升到万 出这夜美好，遗失的快乐元素，何不相信能寻到？当人生不再被看好，诚心将期望回高，合掌等那日来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首先揾嚟有嚟自李克勤嘅孔明灯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哦，原来朝头早我嗰啲系狂风雷暴嚟嘅，即系头先遇过嗰啲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咧都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会32度，新界再高多1-2度。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7%嘅。咁空气方面咧，咁啊属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吓，1-3，低水平嚟嘅。咁啊，揭揭报纸咧，咁啊见到啊，原来喺早几日嘅时间咧，咁啊有呢个活动，亦都系首次咧就以线上啊，即系呢个 internet 上边啦，就同埋呢个实体方式咧，咁啊同时举行嘅。啊，做咩咧？呢个我都觉得几值得攞翻出嚟讲咧，就系话大家一齐喺度包粽啊，总共咧就包咗3000隻嘅粽啊。咁我自己咧都中意食粽嘅。咁啊，入边即系最多料嗰啲，我最中意啦。不过就要睇住啲 quota 啦。如果唔系咧，又要问下营养师点样消滞先至得。好啦，咁啊，原来佢哋亦都咧就有一个叫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咁啊，将呢一个咧最多人包粽嘅纪录咧，就送俾呢一个嘅大家嘅关怀社区嘛，送俾社区。啲爱心粽咧，咁啊，其实除咗有啲譬如系年轻人之外啦，更加多咧就系少数族裔嘅居民。嗱，呢个咧就系最想分享啦。当中包括咧就系譬如系巴基斯坦、菲律宾同埋印度嘅家庭。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咁啊可以加深咧对中国传统嘅节日啦，同埋文化嘅认识。每一个地方都系嘅，世界每一个地方咧，其实都会有唔同种族嘅人士咧喺嗰度居住嘅。例如我哋香港有啲朋友可能移咗民嘅咁样，咁移咗民之后，佢哋都会去到当地咧，喺当地就成为咗一啲少数族裔，咁啊调翻转去到少数族裔。咁当然如果你话喂加拿大咁、英国咁呢啲地方比较上多香港人嘅话咧，咁啊。佢哋就實體一個社區入面生活嘅，不過香港其實亦都有唔同嘅種族嘅一啲小社區，不過我哋平時咧就未必留意到啫。所以咧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我就會成日諗啊，文化交匯啊，大家共同去到體驗一啲嘅文化，帶俾大家嘅快樂嘅話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無論係啲乜嘢嘅節日都好啦，外國嘅節日啊，當本地人去到外國嘅時候咧，可以過一啲。用外國人的方式去過節的話呢，又是感受得到呢就是不同異國的風情啦，感受下大家的文化啦。因為中國呢幾千年歷史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包粽就是其中一個啦。老實講啊，我們本地人啊，土生土長香港人啊，都不是說個個都會在端午節的時候包粽，中秋節的時候整月餅，我們都是買多的。所以你話如果整的話呢，仲有其他嘅族裔喺度嘅話，就可以做到一啲文化交匯啦。咁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咁佢哋亦都可以因應住自己平時食開嘅嘢啦，咁啊做少少嘅調整嘅。例如唔食豬肉嘅，咁佢種入面咧就可能會換咗可能雞肉啦，或者咧係其他嘅種類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唔同風味嘅口味嘅種咧又出咗嚟啦。 可能都好食噶，你冇试过嘅话，你唔知噶。咁未必一定全部都系要肥猪肉嘅。如果揾到啲好食嘅，大家不妨又分享一下，分俾唔同种族嘅朋友，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啊！今日朝头早就揾嚟呢首歌曲，我哋用一对手去到好地包种，感激这对手。Mario Cadero， 每个冷暖故事场景的背后，也有这对最动人的手。纵已退化岁月痕迹不折旧，手掌心记在我的小宇宙。将岁月同留我遮下，靠这两臂撑着谁的家，吃过冷眼看尽人间的笑骂，举起双臂叫这家不怕怕，仍然就是大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各位早晨。唔知道大家咧中唔中意煮嘢食嘅咧？ Vicky 咧都中意煮嘢食噶，成日都会煮嘢食添噶。咁经常咧煮嘢食嘅时候咧都会用到抹布噶嘛，因为就会整到成个厨房都系油烟啦。咁究竟呢一块油淋淋嘅抹布，我哋可以点样清洁佢，先至可以足够咁样有柔软度之余，又有清洁度同埋冇黏腻嘅感觉呢？今日就分享几个实用嘅清洁小技巧俾大家。第一个方法就是用到我哋平时都会用到嘅蛋壳。蛋壳咧，我哋经常都会用到噶，应该话我哋经常都会食到蛋嘅。咁啲蛋壳咧就唔好抌咗佢，煎完只蛋，然之后蛋壳唔好抌咗佢，将个蛋壳放入一煲水入面，然后放埋条毛巾落去，大火咁样煲滚佢，大概六分钟左右啦，然后再攞翻出嚟。这个方法是可以有效地去除到抹布表面的油污的。如果你家里有白醋的话，都可以加入一茶匙的白醋，也都可以加强个去污的效果的。而第二个方法就是用柠檬。可以首先将柠檬汁去浸湿块抹布，然后再将这一块的抹布放入去煲入面，又是煮滚它，然后拿出来洗干净就可以了。而当中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柠檬入面含有大量的挥发油啊。咁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挥发油就会迅速咁样挥发，从而呢可以溶解油渍的。生活上面呢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帮到我哋呢去清洁身边唔同嘅嘢啦，好似一啲嘅油污啦，可能你会用啊梳打水都得㗎喎，梳打粉都可以㗎喎。咁如果大家发掘多啲嘅话，都可以帮到我哋嘅生活。而抹布最好啊每星期就清洁一次，每次就记得要清洗干净再用啦。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当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沉溺里内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热爱会风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透露住糖衣。都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似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他狠一次倾倒，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夜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沉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原来会风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求留住糖衣。 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有 Jenny 李恒毅嘅单恋这件小事，哇，单恋唔系小事嚟噶，关心一下啦，多啲关心。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一连两日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并且前往伦敦，准备出席有关乌克兰重建的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在回应布林肯的访华行程的时候，认为美中关系正是走上正确的道路上，并且认同布林肯此行已经取得进展。他赞扬布林肯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中美双方之前都分别形容布林肯此行是两国关系新开始和向前迈进的良好一步。不过布林肯坦言，此行未能够在恢复双边军事沟通的问题上取得突破。中国外交部就说，美方清楚中美军事交流出现困难的原因。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将会同德国总理索尔茨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夜晚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通电话的时候说，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会谈将会取得圆满成功。秦刚强调，中国的发展对德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加不是威胁。中德之间要合作而不是对抗。中方愿意同德方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的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反对脱欧断链，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秦刚又说，两国外交部将会继续发挥双边关系总协调作用，深化各层级交流对话，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沟通协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一艘接载游客前往大西洋参观铁达尼号残骸的潜水器，在加拿大东南部对出海域和母船失去联络。潜水器上面载有五个人，据报船上人士包括英国富翁哈丁。哈丁的继子在社交网站说，哈丁所坐的潜水器失踪，呼吁各界为他祈祷，但是他其后以尊重家人私隐为由删除贴文。而哈丁本人曾经在社交网站说自己将会乘坐潜水器观光，之后未有更新。美国和加拿大正是展开搜救行动，安排观光的公司说正是动用所有选项去拯救潜水器里面的人士，又感谢多个政府机构和深海探索公司提供协助。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展开一连两日的粤港澳大湾区访问行程，到访澳门、珠海和江门。邓炳强在澳门会拜访保安司、警察总局、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第二日前往澳门青茂口岸调研，并且拜访珠海市和江门市的公安局，并且参观当地企业。邓炳强离港期间，由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署任局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 香港电台广播九十五年 ，Congratulations！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声乐指导，亦都是港台 CIBS 节目制作人。而家自己制作电台节目，认识更加多年轻的少数族裔朋友，透过广播听多啲，了解多啲，社会共融咪就是咁样达至噶咯。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岳飞 ，Take three action！ 我岳飞乜都唔。 啊 ，Good take， 唉，岳飞嚟到现代纹身呢条桥掂。 想知现代版精忠报国点纹出嚟，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侨港五时中亲会五时唱纪念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当岳飞遇上纹身师》。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啊，朝早嘅六点三十七分啊，叮叮叮叮叮声嘅底下之后咧，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早晨啊，小八。 系啦，头先又有你啊，倾下偈啦，同啲听众又有我啊，同啲听众啊播下歌啦。咁啊，而家我哋又一齐倾下偈啦。 咁 话时话咧，我哋讲嘅就系叫广东话啦。 系。 广东话咧都有好多咧，即系有有趣嘅谚语嘅。 嗯。 系啦，例如系一啲叫做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有冇听过？ 系有啊，有啊。 你知点解噶嘛？ 知啊。 哦，系啦，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咁样好啦，咁仲有好多嘅，有啲叫做咧批个头落嚟俾你当凳坐。嗱，广东话 都有听， 你都有听过。但你知唔知点解呢个批个头落嚟俾你当凳坐？ 系咪应该就系话，如果你做唔到嘅话？我就批， 系通常都系咁讲噶嘛。 系啦，点样形容咧？ 就即系话咧，其实一个人咧系对自己好有信心嘅、 啊， 就直头咧系会用呢一句说话嚟同你讲，譬如好似同你打赌咁样。 系 如果咧件事唔系好似我所讲咁样嘅话咧，我就批个头来俾你等等坐。 嗯， 通常都系咁样用的。仲有几多咧？几搞笑嘅。而家啲年轻人比较上少讲噶啦。 嗯， 鳄鱼头老衬底， 我有听过，但我唔知系咪扮嘢啊，即系。 即系扮嘢啊，会系扮啲乜嘢咧？ 扮威、啊， 同扮诶、差唔多、啊， 即系懒威， 系啊，有少少似呢个嘅感觉啦。嗱，鳄鱼头老衬底咧，呢个广东话即系话外表望起上嚟咧，好恶嘅，好似恶嘅，呱呱呱呱呱咁样，好恶嘅，咁啊亦都扮到好似好精明嘅咁样。嗱，好啦，咁但系咧佢就唔系扮威、啊。佢咧原係扮緊一樣嘢，就係、是、扮好人。嗱，佢咧意思就係話、哦，外表咧有陣時惡，有陣時精明。原來佢骨子里咧，實質上咧就中意咧就係呃人嘅。 嗱、哦， 鱷魚咧其實佢亦都係食咗咧一個好似嗰啲咩，以前我記得我細個聽嗰啲咩鱷魚大亨嗰啲咁樣嘅，咩食人唔甩骨啊呢啲咁樣嘅。咁、其實所以就有呢一句説話咧，鱷魚頭老襯底。咁、就唔係話淨係純粹單純扮威，係即係呃人咁樣。 仲要食埋添啊！ 係啊， 唔甩骨添。 仲要食埋你㗎。喂、哎，仲有一個都得意喎。觀音頭掃把腳。你有冇听过呢、這个？ 我都系有听过，但系又系唔知点解？点解咧？ 嗱，观音头，你可以试下纯粹 个头， 系啦，谂下观音头，观音个发型系点样嘅？ 扎个髻咁样， 系啦，扎个髻嘅， 跟住有个头纱咁， 有个系啦，冇错个头纱，咁啊整得好端庄嘅，好靓嘅。 我自己其實日日我都會見到個觀音嘅，因為我屋企附近慈山寺嘛， 係 啦，咁啊日日都會經過觀音嘅。好啦，咁啊見到佢髮型上面就好端莊啦咁樣。嗱，觀音頭我哋就明啦，掃把腳，掃把腳嘅意思咧，即係咩咧？咁掃把腳即係你下身咧，嗱上面就好端莊啦，下邊咧好求其。 哦，好靚啡。 掃把腳意思就可能你襪都唔著啊。腳趾又叉曬出嚟，跟住又捆曬邊，滑滑突突啲腳毛突曬出嚟咁樣。 咪即係外表端莊，但係裡面就其實好求其噶嘛。 冇錯啦，意思咧即係解作呢一個咧就係、是外表咧就端莊，咁但係咧竟然間咧同內即係內裏啊嚇，咁啊草草了事。 即係表裏不一咁。 冇錯啦，表裏不一啦，咁亦都可以形容係啦，亦都可以形容一個人嘅外表嘅，即係你形容佢外表話喂。即係好求其喎，有啲位就好好，有啲位就好差咁樣又得嘅。有啲位甚至乎即係高深少少嘅，你就形容佢嗰個內心嚇、哇！佢個人乜咁樣㗎？ 咁樣諗嘢㗎？ 係啦，你平時睇佢個人都好好啊，觀音頭咁樣，掃把腳嘅，我、都幾得意喎。以前好多呢啲 係邊啲人諗出嚟嘅呢？ 以前啲港府人咯， 係啊。好犀利喎，其實有啲係好特別、好得意、好有趣嘅喎。 係啊，嗱，佢有一個咧叫做鼻哥窿擔遮。 哦，呢、這個冇聽過。 呢、這個你冇聽過啊？ 即係嚇到我鼻哥窿都冇肉，就是、聽過。 鼻哥窿都冇肉咧，就其中一個啦，即係都係同個鼻哥有關嘅。嗱，鼻哥窿都冇，即係形容就係、是、嚇親啦、啊，好驚啊咁樣。好啦，鼻哥窿擔遮， 鼻哥窿、啊。是不是嗱擔遮是落雨先擔的嘛？ 啱啊！ 咁所以如果鼻嗰窿擔遮的時候，咁我用個鼻擔遮，咁咪吸曬啲水咯。 嚇、啊，然後咧 吸曬啲雨水，然之後自己濁親。 哦，自己濁親 係咪啊？ 係唔啱噶。嗱呢一個咧叫做鼻哥窿擔遮咧，好簡單嘅啫，意思咧即係解作避無可避。 哦。要扭少少喎， 系啦，佢又系呢、這个就食字嘅，食字多嘅，咁、但系都几好玩啊！呢啲咧即系广东话嘅叫谚语啊、俚语啊呢啲，系啊，好得意。我哋其实平时讲开好多咧，咩洗湿个头啊、险个剃头啊、生崩头啊，原来我哋都会形容咧，即系身体好多。眼耳口鼻啊、去到做好多，去到形容好多，即系用广东话、一啲外表啊，或者一啲事情嘅。咁我哋有阵时讲嘅时候咧，讲讲下咧就唔系好觉啦。 系， 嗰、人都衰啊，自己中个头埋去咁啊。但其实外国人听到咧就相当之有趣。咁啊，睇下会唔会大家喺平假今日讲嘢嘅时候啦、一齐讲下嘅时候，唔觉意讲一句嘅，就自己笑翻自己啦。 神光百科， 好啦。6:42，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再睇睇呢个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嘅，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嘅早上，你哋好啊！继续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白权老小白喺度，同埋咧头先啊听到阿 Vicky 喺度啦。我哋发觉咧有阵时睇，譬如之前啦，啱啱 NBA 都 final 啦，咁啊即系冠军啊就知道边个啦，阿金块。咁但系有冇发觉咧好多时啲运动员咧一路做运动嘅时间，佢哋就会喺度嚼呢个香口胶。咁啊，嚼香口胶到底个原因系为咗啲乜嘢咧？嚼香口香咁啲，嚼呢个香口胶系咪可以减肥咧？又或者食香口胶啊，又会唔会因为佢入边嗰啲糖分，你以为减肥啊？其实你肥咗啊！好啦，我哋首先咧就要将呢个香口胶咧就慢慢解构一下先。首先嗱，香口胶系啲乜嘢嚟嘅咧？香口胶咧就系由原料啊，嚟自呢一个嘅植物液体嘅树枝，树枝咧就系嗰个树。一棵树嘅树枝系脂肪嘅枝，树枝同埋人工制造嘅树枝，哦，即系天然嘅树枝同呢个人工制造嘅树枝，加入啲香料同埋砂糖等等嘅调味料而制成噶。嗱，香料咧，一般嘅香料就未必咧会有咁多嘅营养素，同埋咧就系嗰啲嘅叫多数嘅味道啊 ，fat 咧即系卡路里其实都未必咁多，要个别嘅香料咧去到研究一下。咁但系如果你话砂糖啦，我哋食好多时啲香口胶、香口猪，其实 它入面都有些甜味在這裡，這些甜味本身都是來自砂糖的。好啦，另外剛才都有提及過樹脂啦，即是樹的脂肪。樹的脂肪呢其實不含養分的，那我們的腸胃沒辦法消化佔了香口膠大部分的樹脂的，即是那些講到是膠來的啦，所以你沒辦法消化它大部分的，因此呢其實香口糖啊、香口膠這些沒辦法呢就變成養分。為什麼啊？因為我們沒辦法將它消化，冇办法将佢消化，就冇办法吸收入面嘅养分，就算佢入面有养分都好啦。所以即使咧就咀嚼呢一个嘅香口胶咧，啊，正确嚟讲咧系呢个动作系唔会肥嘅。不过头先提及过一啲嘅砂糖啦，咁你就要睇翻啊嗰个嘅营养标签，到底砂糖占咗佢嗰个营养，或者系个糖分有几多？咁自由香口胶咧，你唔会吸收咗胶入边嗰个养分，因为你唔会咧就系可以将佢咀嚼到噶。好啦，你既然咧就系净系纯粹去嚼佢啦，如果嚼嘅系含糖嘅香口胶嘅话咧，咁你个身体入边就会吸收咗少许嘅糖分，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啦，你系需要睇翻个营养标签噶。香口膠幾乎就不含有任何的營養成分，即老實說它剩下營養在這裡都沒什麼大的作用，但是據說只有香口膠就能夠防止一些譬如黑眼瞓啊，或者有些人會覺得可以提高專注力的，提高專注力這個就關鍵了，所以你見啲籃球員咧，佢哋有機會咧喺嚼香口膠嘅時間，佢哋攞緊生活嘅或者係比賽嘅節奏，希望自己嘅體適能咧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啊！嗱，好多香口膠都係為咗防止瞌眼瞓啊，而加咗一啲叫做刺激性嘅成分，例如咧就特登落多咗一啲嘅薄荷嘅成分啦，特別係超強嘅薄荷成分，令到你醒一醒有呢一個嘅功效噶。不过你讲翻就系要提高呢一个专注力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会话，哇，我食香口胶就可以提高专注力，发挥出啊你应有本身嘅水平，系嘅。咁有啲人咧就好似我咁啦，可能 Vicky 其实都有留意，我有阵时做节目嘅时候咧，只脚喺度摇嚟摇去嘅，摇得好犀利嘅，即系如果有摇棵树嘅话，啲钱都摇晒出嚟嘅。咁系因为咧喺做节目嘅时候咧，不断有嘅节奏喺度，咁我咧就会用呢个方法咧去提高翻自己嘅专注力。平时就咁坐喺度咧，我系唔会摇只脚嘅，所以咧相当之出奇啊！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佢自己嘅方法咧，去到令到自己嘅专注力咧就提高嘅。你不妨留意一下自己专注嘅时候会有啲咩小动作，或者留意一下其他人专注嘅时候又有啲乜嘢得意嘅小动作啊！如果我是做紧，譬如礼拜日嘅天空海阔咧音乐节目嘅话咧，我只脚咧系摇得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嚟快去。如果系好似而家播紧呢啲咁抒情嘅作品嘅时候咧，我只脚咧只会喺度好轻微、好轻微咁打下拍子。早晨嘅时间6:48，佢刘德华《慢慢》。 雪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造化， 仿佛慢慢慢慢慢慢懂了，曾经的孩子成父母了，一生去老从不觉得累呀。爸爸手牵手，爸爸妈妈依偎妈妈，屋檐下一个家。 朝早6:51，刘德华嘅《慢慢》可以喺朝头早嘅时间听住呢首嘅歌曲，同一时间又做乜嘢啊？同一时间咧可以享受一下一杯又一杯朝头早饮嘅叹下茶咯。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星期二又是要上茶道课的时候啦，继续有茶艺课导师简慧思阿师 ，Hello，Vicky， 阿师你好啊，喂，我乱入啊，因为点解咧？听咗你哋即系讲咁多茶咧，其实唔讲你唔知道，我本身我都好中意饮茶噶， 饮日式定系中式啊？ 其实我诶几只都有嘅，不过咧有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话喺公司嘅时候咧，我就好难饮到一杯靓嘅茶、嗯，因为我通常咧都系用一啲最唔建议嘅方法饮茶，就系、是、用个热水壶去抌个茶包入去，跟住焗佢几个钟嗰啲咧， 几个钟又太耐啦。 跟住系啦，跟啲咩微胶粒嗰啲咧，我应该饮晒噶啦。 哎呀，所以系啊，系啊，你讲开呢个问题，我又问下先，即系嗰啲茶包系咪唔可以过夜噶？啲人话 嗱，茶包呢一样嘢，咁佢系一个比较方便啲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话要饮茶包嘅，冇问题，我觉得喂，你喺 office 都系嗰句啦，我点样将成 set 嘅架餐摆出嚟咧？咁、嗯、所以茶包系一个，我觉得系另外一个方法。咁但系茶包最好嘅话咧，就系、是、你自己去买一啲原片嘅茶叶，然之后再买一啲真系吉嗰啲茶包再入落去，又或者你揾翻一啲真系个茶叶，佢讲到明佢真系原片茶叶会好啲。因为点解咁样讲呢？你啲茶包平时嗰啲太碎嗰啲茶包咧，佢乜嘢嘅所有嘢都会释放咗出嚟，尤其是味道嘅方面，可能嗰种苦涩感啊，亦都会相对上明显啲。 嗯， 哦，哎呀，弊家伙啦！其实我饮咗咁多年，我又觉得嗰啲茶包个味道又唔系太衰，同埋我觉得我应该短命咗。 啊，唔会嘅，唔会嘅。 我饮咗好多佢哋嗰啲杂质啊。 啊，咁又唔系嘅。 短咗一年， 可能又排翻出嚟咧。 又唔好讲到，其实茶包都有茶包嘅好处，嗯、但系咧，只不过头先话，哇，浸几个钟咁就唔系咁好啦。即系你无论系咩类型嘅茶包都好啦，可能如果个茶叶比较碎啲，你浸嘅时间咪浸短啲咯、 嗯。 可能大概几分钟左右，你试一试个味道先，你觉得 OK 啦，将个茶包抽起佢、 嗯， 你唔需要话抌咗佢嘅，因为你可以翻冲，系、 啊、 啦。咁你觉得唔够味嘅，咪浸多一阵咯。 所以唔好浸住喺个杯水入边咁耐。 系啦，一来唔襟冲，二来就系所有佢好同唔好，所有物质乜嘢都会释放晒出嚟。 哦，系。咁其实而家咧，我除咗茶包之外咧，我会用茶格喺屋企。 其实一样道理啫嘛，只不过你茶包你就变咗嗰个质地系可能系其他一啲可能布啊，可能有一啲系比较耐热啲嘅类似纸咁样质地啦、嗯。但如果你话茶格，即系可能你可以打开佢，将一啲茶叶摆咗入去， 系 再浸水嘅，基本上成个原理系一样。 所以都系唔好浸咁耐， 系啦，只不过都系嗰句啦，你唔好浸咁耐啦，你觉得个味道 OK 啦，攞、嗯、起佢先，饮完你先至再去翻冲，咁、 嗯、 样嘅话咧，成件事又会襟冲啲，二来个味道上面咧，亦都会系贴近翻你想要嘅嘢咯。 哦，我听到个重点啊，就 系 襟冲啲，即系可以冲多几转，咁会唔会变相成本上我平咗咯？ 饮 多几杯、啊，咦系喎，呢个方法好、啊。 咁但系你又唔好谂住将佢当水饮。 哦， 系啊，即系你唔好话喂，我冲咗一扎之后，我今日净系饮呢一扎茶啦，咁样 唔得噶， 唔得噶。嗱，茶系健康嘅，即系可能无论系对于我哋话点样降三高啊等等嗰一啲嘢系会有益健康。咁但系始终茶入边或多或少你都会有咖啡因啊同埋其他物质。咁如果你饮得太多嘅话，反而会容易令到你缺水， 哦、 你会系咁去厕所噶嘛？ 哦，明白。 解呢？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當水飲啊啲茶。 有啲人話覺得啲水冇味，咁、 啊、 你要揾啲有味嘅嘢就攞茶啦咁樣。 哦，但係原來咁樣係唔好嘅。 係啊。 唔怪之我去廁所去得密咗啦。 係啊。咁我哋即係啱啱了解咗一啲茶包嘅沖茶啦。咁、如果正常嚟講有一套工具啦，又應該係點樣係沖係為之好呢？ 啊，如果我喺屋企有一套工具，即係可能茶壺啊等等嗰啲啦，咁我哋就視乎翻你飲啲咩類型嘅茶，你可以問翻你買嘢，即係可能你去茶莊度買茶葉，佢都會有個推介翻話，哦，你落幾多茶葉啦，個份量大概係幾多咁樣啦，跟住你可以根據個份量再去做一個調節嘅，即係例如烏龍茶嘅，我唔肯定大家嘅茶壺係幾多，咁但係如果可能係大概一人份或者二人份細細個嗰啲茶壺仔嘅話咧，我哋就話一啲條索型嘅烏龍茶，咁落去個壺度落一半，又或者三分之二左右，咁就已經夠噶啦。咁當我落咗水之後浸泡嘅時間啦，通常個店員都會有講翻話啊，可能你係浸半分鐘、浸幾多秒，甚至乎係即刻倒佢出嚟咁樣，佢有呢啲時間話俾你知嘅。咁、你可以再作一個調節咯。你聽完佢講，哦，佢話要浸半分鐘噶，但係原來半分鐘對於我嚟講太耐嘅、你咪可以將個時間縮短啲。如果你唔將時間縮短啲嘅，可能你落嘅茶葉份量就唔好落咁多。咁、我落去邊度咧？係咪直接落去個杯度咧？咁睇你有幾多個人飲茶啦。我自私飲嘅，自己一個人喺屋企飲茶嘅，我咪可以直接落一個大嘅杯飲曬佢都得。咁、如果我係同朋友分享嘅。第一集有講過就是話、有一樣嘢叫做公道杯、你可以將所有的茶湯倒咗落去個公道杯度先，倒乾淨啦，跟住你先至喺個公道杯度分落去嗰一啲好細嘅，好似乒乓波咁大嘅杯仔度分俾朋友去飲。 咁所以其實都係同樣道理，就係嗰啲茶葉唔會浸住佢，係咪啊？ 冇錯。 咁喺日本嗰邊咧，又係點樣沖茶？ 其實日本你視乎翻，因為喺屋企佢哋都會係用一啲叫做急碎一個茶壺咁樣樣，係爭在究竟佢個柄好似耳仔咁樣啦，定係有一啲咧係一個好似直柄咁樣嘅。咁佢哋都係照落茶葉，甚至乎佢哋有一啲係大個壺少少嘅，佢哋入邊已經有埋茶格噶啦。咁啲茶葉就唔會倒嘅時候倒埋落去嗰個杯入邊。系啦，咁其實大家沖泡嘅方法係大同小異嘅啫，日本嗰邊，除非你抹茶到嗰啲咧，你會係有曬成個儀式啊，可能你會見到啊啲人要著曬和服啊等等先至再出嚟嘅喎，咁嗰啲就另計啦。 明白。喺啲好多茶葉鋪啊，都會有一啲工具仔嘅，咁就係貨筆茶葉嘅。 嗱，頭先你講個筆茶葉仔嗰個咧，我哋有另外一個名嗌佢叫做茶汁， 茶汁， 茶汁， 茶汁啊， 汁。 汁汁边个汁？ 冇咗企人边？ 哦，茶汁， 茶汁， 规则嘅汁， 系啦系啦。咁其实呢一个系以前嘅量词嚟嘅，学你话斋就系、是、哦，我滗出嚟就系呢一个份量咁样嗰个量词嚟嘅。咁、但系去到而家系一个卫生嘅问题啦，即系我有一个咁大嘅茶叶罐，我嗰一罐嘢我唔系净系用一次噶嘛，咁、你都要有啲工具帮你去滗佢出嚟。咁樣就會好啲，咁所以就會用到茶汁啦，甚至乎我係想俾客人去欣賞埋個茶葉嘅，咁、我會有個茶盒，又或者有一啲茶汁咧都係大嗰啲嘅，大嘅意思係真係一啲電話咁長嘅，佢有少少兜兜地半圓形嘅，可能係你當係幻想係一支竹，將佢劈開一半咁樣一種半圓形嘅狀態，喺上面就擺咗啲茶葉，咁你就可以俾你啲朋友去欣賞翻。哦，今日我沖呢隻茶葉，佢個樣係條索狀嘅，但係佢個樣係一個半球狀嘅。咁你客人睇完之後，你先至再落去做一個沖泡。甚至乎你會見到啊，唔係喎，佢哋洗茶嘅時候喺我面前攞啲熱水，有個夾喺度夾住啲杯喺度洗嘅喎。咁嗰啲就係叫做茶夾啦。茶夾嘅話咧，通常就係嗰隻杯。在未有人喝過杯茶之前呢，你會拿個夾來夾著來洗杯。但是當喂我喝完 A 這隻茶了，我想轉第二款茶，我想轉由烏龍茶轉去紅茶，隻杯已經是喝過的了嘛。那我們就未必會是用個茶夾去做了，可能會是用手去叫做攞一攞隻杯去洗杯了。 茶和茶之間每種茶都是應該要洗一洗個杯才再喝的， 如果不然你會味會撈埋了。 哦，明解。好，那我們不如下一次就跟大家講一下怎樣品茶了。 好 下個星期見。 朝头早咧，如果你有早餐食紧嘅时候，不妨咧咁啊，听完 KOL 咁啊，饮一饮茶啦吓，咁啊几好嘅，我自己都中意啊。朝早嘅时间6:59啦，转头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 最想做乜嘢啊？ 神光第一，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知道7:07嘅早上，29度嘅气温，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又嚟啦，大家好。咁啊朝头早都有啲叫做射击练习通告啦，咁啊见到，咁啊同听众一齐先睇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系今日早上嘅8点到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出面部分地方咧都系有啲雨水嘅，或者系落完雨未干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天雨路滑，各位驾驶人士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咁啊，唔知道出面有啲咩地方又爆水管啊，又挤塞咧，要问一问阿 Didi 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系出面情况如何咧？ 嗯，咁啊几好嘅，暂时都未有特别嘢啊，只系恒常嘅车龙啦。就系咧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去到理工湾位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近进发花园那段就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个水管急收，在这个观塘的丽业街去回牛头角道方向，近着红桃道就封了慢线，还有红桃道近着丽业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的。交通消息就是这样。 观塘内街如果一封的话， 可能会影响很大，是不 是？可能会影响很大， 因为观塘都很塞的。 不过现在就 时间上 抄牌的方面执法就比较上 严谨一 点。咁啊，所以咧，你見到即係停車長期停車嘅情況咧，都係得到一個幾明顯嘅改善啊！咁啊，而家我自己有陣時出入觀塘嘅時候，都見到啲車咧，佢、停一停落完即刻走噶，係真係噶，即係即刻走，唔會話長期停喺度。亦都見到都幾多嘅執法人員去到，即係有啲就叫你快啲走啦咁樣，有啲擺得耐真係即刻抄噶啦。 不過我就覺得有啲揾食車咧，真係擺一擺即刻走嘅，我覺得可以原諒咧。 我覺得 有啲係離譜到咧，淨停一個車個人就走咗嗰啲咧。嗰啲 係 真 係 抵抄 嘅，係啊，咁嗰啲係離譜，你顧己及人啊嘛， 係啊，嗰啲真係搞唔掂。 可能因為佢一架車咁啊，塞死曬成條路，再加上頭先你話紅桃道嗰度又維修啦， 冇錯，緊急維修。 咁如果你話緊急維修，有陣時緊急維修就話可能幾個鐘搞掂啦，有陣時幾個鐘搞唔掂嘅話，咁就好頭痛啦。 唔止添啊，幾個鐘，有時幾日啊，或者係幾個月都有啊，啲恆常嘅車恆常嘅情況都會有。 同志街嗰度搞掂咗啦， 係啊，好在搞掂咗，可能聽你呼籲，哇嗱嗱即刻搞掂啊，聽到神光講話，哇話我搞得晚唔得， 快馬加鞭， 係啊，即刻快啲啦， 即刻整好， 非常之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係。係啊，咁啊，我想講翻咧就係講。巴士啊，琴日咧 ，Ivy 咪讲咧，好多巴士都加价啦。咁今日讲翻少少开心嘢，都系巴士嘅。 好啊， 系啦，就系、是、九巴咧呈现呢个夏日赏同游活动。我相信大家之前都听新闻都听过。咁样咧就系暑假有13日咧。就可以俾小童咧免費搭呢個九巴同埋龍運巴士嘅，咁你知啦，暑假咧就係細路仔每年最期待嘅日子，係咪啊？我都係， 係噶，農曆年假呢啲都係農曆年假更加啦， 太少啦， 農曆年假有錢喎， 有錢啫，但我覺得放假好似開心， 放假你唔使翻學啊嘛，唔使早起身， 成日去玩， 係啊， 過幾月啦，幾開心。 我尋日先同阿仔仔一家人喺度寫佢個時間表，即係嚟緊暑假嘅時間表，係啦，叫佢自己寫。 啊，好喎、啊，真係好喎、啊，小白真係想話你識教小朋友。 佢自己咧，佢自己寫7:30起身。 哇，得唔得啊？ 我就同佢講呢句咯。嚇、啊，你放假7:30起身，你得唔得啊？ 咁佢點講啊？ 得，佢話得。 係咩？你同佢講，千祈咧。 讲得出要做得到，唔系咯，口爽爽， 我放长双眼，睇下佢系咪真系做得到。 不过小朋友都唔系嘅，慢慢同佢讲咯，诚信好紧要。 不过有个心咧，就觉得啊，我都想好似平时翻学咁样， 佢、都好乖， 唔好瞓太晏，冇乜时间玩啊咁样。系、因为佢都写咗咧，每一日一写时间表就知道啲时间点控制啦、 嗯。 因为佢一写时间表，佢就话啊，有啲时间要我嚟睇电视，有啲时间要我嚟做功课，有啲时间咧要落公园玩，有啲时间咧要嚟做乜做埋。跟住佢写完写佢就發覺咧，啊，原來都唔可以太遲起身咁樣。 哇，真係好啊！呢、這個爸爸呢、這個規劃真係唔錯。 唔係呢啲方法好啫。 係啊，你諗得好咯，即係你要做到先。好多爸爸都好多都誒、哎，算啦，唔理小朋友，唔好講啦。誒、哎，晨早流流係咯。 喂，講翻個講翻個 交通先啊，唔係講翻個交通， 講優惠， 講翻個優惠先啦。咁你知啦，經歷咗三年嘅底嘅疫情啦，咁今年咧終於咧就可以過一個冇社交距離嘅限制暑假，咁、所以可以好輕鬆咁樣啦，周圍咁玩。 系喎，冇社交距離嘅暑假嚟嘅。 第一次三年之後，今年係首年啊，即係第一年啦。咁、為咗慶祝九巴呢個服務香港90週年啦，俾全香港嘅家庭咧盡情享受呢個親子樂嘅。咁、好啦，呢、個夏日想同遊嘅活動咧，就會由而家至到8月27號。 啊，開始咗啦！ 開始因為父親節嗰日開始嘅。 哦， 父親節開始至到8月27號，一年13個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 嗯， 咁囊括公眾假期就七一啫。 嗯， 係咪啊？即係之後都冇咯，端午節。系啦，都冇啦， 跟住 到好似嚟到九月都系得兩個公眾假期啫嘛，係嘛？ 係 應該係啦。咁啊，同埋逢星期日啦嚇，咁啊舉辦啲小童嘅免費乘車日咧，小童咋，大人唔好諗住有住啊。咁樣咧就係、哇犀利喎！原來咧有450條嘅九巴同農民巴士都啱嘅、 嗯， 有400多條，唔係話限定得嗰幾條咯。 即梗會坐到嘅喎，其實 係啊，400多條啊，農民同埋九巴咁啊，鼓勵咧全香港啊多啲小朋友同屋企人啊親友啊去香港唔同嘅地方玩，愉快咁享受呢個豐富嘅假期啦。咁咧。呢13日嘅星期日咧，就系有6月22、25啦，公众假期包括7、1啦，2号啊，7月9号、16、23、30，8月6号、13、20同27号嘅，咁、大家留意个免费乘车日啦。但系咧系无限次噶，唔系规定一次嘅啫。咁、小朋友中意嘅话，可以搭多几次都得。 咁小朋友上车嘅时候就 都攞咗一定要用八达通， 一定 记住啊， 佢会即刻扣系。你唔可以谂住我唔入钱行唔得、 啊， 因为佢要计住坑咗八达通 嘅。系啊， 冇 就唔好谂住我一睇就知我系细路啦。 唔得啊！所以咧， 唔 该你要合资格嘅，就要使用小童八达通嘅人士。咁只需要上车嘅时候咧，就用小童嘅八达通拍卡咧，佢就会扣翻零，就唔需要又话去换翻钱咁麻烦。 系啊，呢个最直接啊， 便利 即系一减就减零咁样。 系咯，哇！ 但系佢又嘟咗。 系啦，咁一堆佢有個顯示咧，就係會零噶，咁啊唔錯噶嚇。咁但係咧，記住有四條嘅巴士線啦，係大埔嘅接駁巴士 K12、K14、K17同 K18 唔得嘅，係依四條嘅啫。 哦， 大埔巴士， 呢幾條我知啊，係我都會坐，因為係港鐵嗰度去大埔商場嗰邊啦，係 啊，冇錯，留意啊，依四條線啊 ，K12、K14、K17、K18 依四條巴士線之外咧，其餘嗰450條巴士嘅龍運九巴都可以搭。大家可以享受呢個假期啦，星期日啊！如果你有三個小朋友嘅，哇，慳翻三個小朋友嘅錢都唔錯喎，小白。 以慳翻三個小朋友嘅錢啊，都係等於一個大人嘅錢嘅出入嘅咯噃。 係啊，你諗，如果搭機場巴士咧，好貴㗎， 係咯， 免費喎。因為琴日打咗九百蚊，喂， 機場 巴 士即係 A 車嗰啲都得， 都得喎。咁呢樣就緊要啦， 係咯， 幾貴啦？搭去港島線都貴㗎， 貴啊！ 係啊， 過海又貴啲， 慳慳埋埋，依諗諗話，原來生咗三個小朋友都幾著數喎。 如果大即係大人。嘅話咪當打咗個折扣，因為大人要帶佢出去玩啊嘛。 係啊，仲係無限次搭，你可以一日搭幾次都得啊嘛。咁啊，盡量享受呢一個愉快呢個暑假，係咪？ 幾好啊！ 社交距離，大家開開心心。 係啦，咁啊，搭下車，咁啊，望下風景，搭車好啊。有陣時，譬如我自己，我雖然都有駕駛，但我都好中意坐呢個交通工具噶嘛。 係。 咁坐交通工具嘅時候咧，我就唔需要理會路面嘅情況，即係同阿仔坐喺巴士嗰度玩啊。 啊，好輕鬆噶嘛。 係啊， 真係幾欣賞你。有啲揸開私家車咧，真係即係自己揸。开车咧就唔肯搭公交嘅吓，某啲人啦 吓，其实我好懒嘅，我都系中意坐喺度。 系啊， 系 啊，又唔可以讲懒嘅，另外一种享受啫。 系啊，即系嗱，香港嘅交通工具又唔算好贵，好昂贵啊。 冇错。 咁你譬如即系直啲讲几蚊鸡咁，佢车你去一个地方，咁但系中间你个过程可以同人倾下偈啊，玩下咁。其实好噶，如果你我揸车，我唔系好中意倾嘅，即系你真系望住路面。 咁你两个仔中唔中意搭公交咧？ 佢两个中意啊，系啊， 中意 啊， 爸爸中意啊，搭巴士，可能点解又坐得高啲？ 系啦，冇错， 又中意坐车。 同埋我会俾佢选择嘅，即系我如果我唔揸车啦，你想坐小巴定系坐巴士？ 我就俾佢揀嘅，因為我住得遠啊嘛，咁啊即係未有鐵路住，咁啊坐到出去嘅時候再俾佢揀，你想我哋轉巴士定係轉港鐵咁樣？ 哇！你真係好爸爸， 都要揀 啊嘛，好民主啊，有得揀。我哋細個邊有揀啊？哇！你行直就行直，轉彎就轉彎。 所以我通常會出門口會預鬆啲，再預多啲時間咯，即係俾啲時間佢望下條街啊咁樣。唔好淨係做鄉下仔啊！ 咁又冇咁講啊，好啊，雖然唔怪得知你真係觀察入微啦，嚇成個港台啲嘢都俾你睇到啦，左左右右前前後後 睇透， 冇錯啊，犀利犀利！ 好，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即刻問下 Vicky 出邊嘅情況點先？喂 ，Vicky 出邊點啊？ 哇，有太陽 咁犀利！ 我出咗嚟即刻照一照先，俾佢曬曬啲。 哇，好好啊，曬走啲霉菌。 係啊，冇錯，曬 走啲濕氣。 是啊，我见到蓝天添喎，今日 嗯正啊吓， 系啦，冇好似琴日咁样咧咁多灰蒙蒙咁样啲云咁多啦，咁都有云嘅，咁但系佢飘得好快，因为有风啊。 嗯，系啦， 系啦，咁有风，有微微嘅风啦，咁见到有太阳啦，又有蓝天啦，我觉得今日大家虽然即系有蓝天、有白云、有阳光，但系都大摊定把遮，因为咧我眼见我而家远处见到对面啊都有黑云。 嗯嗯， 系啦，咁所以咧都系大定把遮，安全啲嘅。咁但系而家今朝而家呢个广播道嘅情况，诶、见到太阳，开心开心。 哦，有阵时咧，我见到嗰啲黑云咧，即系离远啊，已经见到嘅时候咧，咁啊真系你即系当你去到个黑云嘅地方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哇，呢一带就落雨啦，呢啲就局部地区落雨啦。而家都多咗好多呢啲即系局部地区嘅大骤雨啊。 系啊，多咗好多，今朝都系啊。 嗯，系啦。 因为搭车翻嚟嘅时候咧，咦，过一排，诶，落雨，诶，过咗一阵，过咗嗰条公路，诶，又唔落雨咯，咁样。 嗯，系，好多时都会见到呢啲情况啊。 系啊，系啊，嗱，最近咧就好多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啦，咁其实前几日咧都有好多雷暴警告啦。 嗯。 其实都好多闪电，有冇睇到闪电？ 哦，有啊，有啊，闪电都多，有啲咧就系天对天嘅，有啲系天对地咁样嘅。 系啊，小白，我想问下你，你知唔知道呢个世界上面啊，地球上面啦，有一个地方咧，佢系有呢一个叫做世界闪电之都咧？ 吓咁犀利，咁即系个特别多闪电啊？你意思系？ 特别多闪电啦，佢呢一度咧就系每平方公里就会经历233次闪电。 哇！即系不断有闪电啊！佢嗰个地方， 每一晚啊，即系嗰一度嗰个地方咧，每一晚嘅闪电嘅数目啊，系可以达到千次咁多噶。 晚晚都有噶， 数千次噶，系啊，晚晚都有噶。 咁喺嗰度， 去到边度啊？ 咁喺嗰度，我唔知啊，我唔知边度啊。 系呢度就系委内瑞拉嘅马拉开波湖地区。 哦， 委内瑞拉嘅马拉开波湖地区， 嗯， 喺嗰个位咧就系不断有闪电嘅，但系咧你就啱啱又你会有啲提问啦，系咪？ 嗯。 系咪会好麻烦啊？咁啊，好闪啊，好光、啊。 哦，唔系，我嘅提问反而咧系，如果佢既然咁清楚，每一晚都有恒常嘅闪电喺个地方出现嘅话咧，啲科学家咧应该谂下办法收集嗰个嘅电力去俾翻委内瑞拉嘛，去俾翻委内瑞拉，即系供电翻俾佢啲，即系储起咗嗰啲电佢。 系储起啲电系咪？ 系啊，储起啲电佢，跟住就俾翻成，因为电闪电咧，佢嘅电量都好大噶。 系啊系啊，好强大嘅个放电力。 嗯，咁咪系咯，如果可以嘅话，储起佢咁咪 OK 咯。 又啱、啊，但系咧佢咧有阵时啲闪电咧好得意嘅，我上网睇咧就系话有阵时佢会快到我哋肉眼都睇唔到嘅喎。 哦，咁犀利。 系啦，咁有阵时咧，你就会见到真系见到啊，好似之字形咁样嘅，然之后咧就会同其他闪电相撞咁样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呢度。闪电咧系唔会有雷声嘅、 哦，哦，净系得闪电。 系啦，因为前嗰排咧，上个礼拜我都有讲过啦。其实有阵时点解见到闪电但系冇声嘅，咁系因为咧佢啲水分咧已经喺空气当中已经散发咗啦，就已经咧做唔到雷雨啦，咁所以咧就冇雷声啦。咁咧呢啲电咧原来系冇害嘅，冇光害嘅，但系几乎咧每一晚都有嘅。 嗯， 咁所以如果中意睇闪电嘅人咧，可以去呢一度睇一睇。咁但系你就话，嗯，啲人咧，有啲人就话啊，喺嗰度咧可以睇闪电好靓咁样啦。但系其实咁样咧，对当地嘅居民嚟讲咧，有好处，亦都有唔好处嘅。好处嘅就系乜嘢咧？可以睇到即系当中发生嗰啲咩事啦。佢哋根本就唔需要有灯咁样啦。咁、 啊、 其实嗰个地方咧，其实都冇乜电供应噶。 嗯，吓咁系啦，样噶。竟然系 去啊！去啊！嗰度冇电供应噶，因为可能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可能会有危险咁样啦。佢系冇呢一个电嘅网络噶。 吓、啊，我、哦、要揾啲专家搞搞佢先得喎。呢啲 系啊，可能咧佢只系得啲好小型嘅发电机，即系好微啊嘅。因为可能会唔会有啲干扰啊？我估系咪？ 吓，唔知呢、啊這个。 系啦系啦，咁但系啲渔民咧，佢哋就会用手电筒咯，用电筒去照射咁样咯。但系其实当你幻想到就系、是、当你每一晚都有数千次嘅闪电嘅时候，其实嗰个地方好光。 哦，系啊，但系嗰个光咧又唔可以话光到，因为佢闪一下啫嘛，又冇话光到你唔需要用灯咯。呢、這个就 系 麻烦嘅地方。 都系嘅，都系嘅。同埋可能有一啲人会对一啲光咧，即系譬如有散光嘅人，可能就会比较辛苦，譬如斩啊嘛。 嗯，系咁不断闪。 系啊，但系。是啊，但是这个现象挺有趣的。 是啦，啊，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委内瑞拉啊，那就即刻去那里望一望闪电先。 是啊。 是啦，啊，是啦，啊，那就最好的科学家去那里就收埋人家的电啦，储起它，那就供返电给他们，就不用说原来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比较上少用电，那就真是闭翳啊。 是啊，我都觉得这个呢方法呢都很好啊。 是啊，因为科学家成日都系唔知道到底啲电喺边度，所以先收集唔到啫嘛。如果有个地方佢恒常都有闪电嘅，我咪喺嗰度收晒啲电力佢咯，又环保呢啲方法。 系啊，即刻叫啲科学家咁做先。 系，好啦， 叫啲科学家咁做。 唔该晒，唔该晒。咁我哋再睇睇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啦。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三嘅早上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1至3，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早上嘅时间7:23，咁啊，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打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阿李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啊大家， 早晨。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已经开始麻烦你咧，就讲啊，唔系一连两个星期添啊，就讲咗呢个即系港车北上嘅问题啊。咁啊，讲到咧就系嗰啲香港嘅车咧，原来喺内地都要咧就系又要再申请一啲嘅批文啦， 系啦， 系啦。咁啊，当我呢一个内地嘅车嘅验车嘅嗰个步骤都已经做咗啦，咁我之后我仲有啲咩事情要？做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港车北上咧。 嗯， 好啦，咁上个礼拜都讲咗系去到验车嘅步骤啦。验车嘅话，我哋必须中检啦。 嗯， 车之后嘅话咧，佢就有一个类似一个叫做电子车牌嘅卡咧，佢会贴俾你嘅车上高嘅。好啦，咁完成咗之后咧，咁我哋跟住咧就要去要买保险啦。 嗯， 因为点解咧？你嘅车验咗车啦嘛。 嗯， 咁咧。如果港车北上咧，验车之后咧，你就可以咧系购买一个咧就叫做机动车嘅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嗯， 咁呢个咧就叫加强保，或者咧其实香港而家有16间验收公司咧已经做咗咧，就话你本身嗰间验收公司可以出一份咧叫等候先行嘅保险。咁嗱，等候先行嘅保险咧，即系意思咧，你自己本身嗰份验收再加一份上去，咁咧你如果上去港车北上咧，你就合格噶啦，即系话咧系变咗你有保险啦。 咁啊冇保险就肯定唔上得啦。 系啊，嗱，如果保险方面咧，我都请啲朋友留意嘅，等候先行嘅保险咧系一个基本嘅保险，咁咧佢大致上咧。为港币都是1000蚊1000蚊到嘅啫，一年喎，好啦，咁但係呢佢喺国内嗰个保险额呢只係得200000人民币嘅啫，即係如果遇到咩事或者係即係呢一个第三者赔偿呀等等呢，佢有200000嘅人民币，呢个係一个基本嘅，咁我就劝喻呢经常上去嘅朋友呢最好呢佢都会买一份呢类似我哋正话讲嘅加强险啦，又或者一啲叫商业保险。咁商业保险嘅意思咩呢？你呢个保额呢会加大啲。咁一般呢我觉得呢我啲朋友啊其他而家中签嗰啲呢，佢可能会买到约莫100000嘅人民币，或者去到500000嘅人民币。咁呢个呢好视乎你自己 的需要。咁如果加呢个保险咧，个保障咧就系话，如果你有第三者保即系出事啦，或者撞到人哋嘅车啦，或者撞到公物咧，佢最大嘅额咧可以保到，譬如100万人民币、200万咁。咁加咧大概咧都系2-3千元嘅啫，即系话再 top 上去咧，2-3千元到嘅啫。咁呢啲咧就好视乎咧我哋自己车主嘅需要。不过我建议咧，都是需要买一些 top 的保险呢，就会比较稳定一些。 是，咁最基本的就已经有齐晒啦。咁听众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因为如果我哋想再保障多啲嘅，或者好似 Ringo 所讲，我真係比较上频密嘅喎，如果我申请咗呢个之后，所以喺个限期入面呢，我都会经常上嘅。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呢，就即係保障多咗保障，其实自己驾驶嘅时候都安心啲啊。 冇错啦，咁呢大家都明白啦，而家喺国内好多啲車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啲高價車嚟嘅喎。 係啊， 又唔同以前啲車咧，即、就、係、是、我哋叫做即係價錢平啲，可能揩碰之後咧個賠償額冇咁大。咁呢個咧就希望就係啲朋友係要留意嘅。 嗱， 咁買咗保險之後咧，其實咧佢國內嘅保險就要咁嘅，叫1+7。 係 1+7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一日后佢先至生效，嗱，记住吓，唔系你即买即用嘅， 系 一日后，就系咧今日我去买保险，但佢个保单嘅生效日期咧，应该系听日嘅。 哦，即系今日20号买，咁你见到个日期，就算今日俾翻张纸你咧，你见到都系听日先生效嘅。 冇错，因为点解咧？佢要上传俾国内嘅广东省，所以佢就唔会好似香港有啲叫即时生效，唔会嘅吓。 哦， 记得一嘅意思咧，就系明天就会生效。七嘅意思咧，佢咧就话保险公司就会上传呢张单咧。原则上咧，响7日内咧，佢就会去到广东省。咁不过当然咧，即系话如果你本身你自己买嘅系听日开始，咁咪听日开始生效啦。不过张单嘅上传方式咧就7日啦。 哦，咁呢个保险方面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吓。咁如果你话冇保险嘅，咁啊，梗系唔好上，直头唔好点啦。安全咧，始终都系第一嘅。咁仲有好多咧，就系有关于譬如喺港车北上啊，因为我哋大部分咧都系右太嚟嘅。咁如果你上去左太咧，真系喺揸车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啊、留神啊、各样嘅嘢嘅话咧，咁我谂不如留翻下一次咧，又可以同 Ringo 喺晨光大学嗰度一齐倾倾咯，好唔好啊？ 好， 唔该晒 Ringo， 唔该晒，拜 拜， 拜拜。 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28啦吓，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嘅，而家咧就29度，相对湿度83%。咁同 Ringo 倾完呢、這、一个即系港车北上咧，我自己都觉得呢个兴趣咧系加大咗嘅， 越嚟越大。 系啊，因为我自己系驾驶人士啦，但系我其实一直以嚟我都好怕咧，即系做呢啲嘅批文嘅，因为我唔熟啊，我唔熟咧，但系我就亦都好怕，如果做漏咗点算咧？咁当然你话我做漏咗嘅话，我关我都过唔到啦。咁但系成个过程咧，我觉得都几复杂嘅。咁但系如果系听完 Ringo 所讲之后，你可以听完佢讲就用翻佢方法啦，或者自己再揾多啲嘅资料。 同埋听完佢讲之后咧，你会明白咗点解佢要咁复杂， 因为 佢要保障大家。 系啦， 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唔好怕麻烦。如果大家都想即系港车北上嘅话，就记得要留意我哋呢个环节，咁可以了解多啲，咁样就做足啲，然后咧上去玩嘅时候就会安心好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接载游客前往大西洋参观铁达尼号残骸的潜水器，在加拿大东南部对出海域和母船失去联络。潜水器上面载有5个人，据报船上人士包括英国富翁哈丁。哈丁的继子在社交网站说，哈丁所坐的潜水器失踪，呼吁各界为他祈祷，但是他其后以尊重家人私隐为由删除贴文。而哈丁本人曾经在社交网站说，自己将会乘坐潜水器观光，之后未有更新。美国和加拿大正是展开搜救行动。 新西兰奥克兰市三间中餐馆发生连环袭击事件，造成四个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晚，一个手持斧头的男子先后进入三间中餐馆，随意袭击顾客，造成四个人受伤。当地医院说，伤者中一个人已经出院，其余三个人情况稳定。当地警方就说，已经拘捕怀疑涉案的24岁男子，他涉嫌意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今日提堂，警方预计会对他提出更多控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一连两日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并且前往伦敦，准备出席有关乌克兰重建的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在回应布林肯的访华行程的时候，认为美中关系正是走上正确的道路上，并且认同布林肯此行已经取得进展。他赞扬布林肯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中美双方之前都分别形容布林肯此行是两国关系新开始和向前迈进的良好一步。不过布林肯坦言，此行未能够在恢复双边军事沟通的问题上取得突破。中国外交部就说，美方清楚中美军事交流出现困难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只是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去港岛而家龙尾近住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在红梅谷路附近。九龙的路面方面，观塘的丽业街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的水管维修，而家丽业街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的慢线，同埋红桃道近住丽业街的快线都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睇清楚同埋小心啲吓。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咁啊现时就比较繁忙啦。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到马场段都系多车噶。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咁啊近住屯门市中心一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二台话你知，你飲啲啦， 好多嘢赶住整啊，收工先啦。 咁你去吹下啦， 收工先搞啦。 咁至少唞下啦。 都话做紧嘢唔得闲咯。 你又唔飲水，又唔开风扇吹下散热，又唔休息，喺咁热嘅环境做嘢，喂就嚟中暑噶啦。 喺室内工作边有咁容易中暑？ 虽然冇太阳晒住，但系室内冇冷气，你又唔开大啲窗同埋风扇，又焗又热。就算室内啊，一样有机会中暑噶。你答我啦，头先你去除暑系咩色噶？ 即系你做装修定系做中医嘅咧吓？ 如果啲除暑系好黄嘅话，代表你系好缺水，中暑风险啊会更大噶。 唉，得啦，怕咗你啦， 我饮翻一大杯水先啦。 除咗饮水，仲要记得保持通风，多休息同埋散热。我会叫老板喺嚟紧6月30号之前申请职安局同劳工署推出嘅中小企便携风扇资助计划，以超爽价换购便携风扇，到时我哋就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凉风啦。 仲有啲咩防中暑妙计啊？ 有任何疑问就要上预防工作时中暑专题网页，网址系 www.noheatstress.hk， 又或者 WhatsApp 即安健24小时防暑专线93170987啊。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台话你知，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英文版，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流浪牛一直都存在在本地乡郊，但随着香港大量人口迁移郊区，人和牛的生活就产生出很多矛盾。政府有什么措施去解决问题？流浪牛又有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与牛为邻》，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有种节日叫端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端午节梗是最开心，是一家大小一起食粽啦。形形色色的粽，由传统的咸肉粽啊、果蒸粽啊，去到新派的西班牙火腿粽啊、鲍鱼粽啊咁样。其实食咩粽都唔紧要，最紧要是各位小朋友可以发挥小厨神的本领，试下混合不同的酱汁调味，成功定是失败都好，全家一起做下味觉的实验，一起去经历这个美食的旅程才是最开心嘛。祝你端午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7:39啊 ，Vicky 小白同埋阿欧都喺直播室啦。咁啊，今日都想讲啲咧航空同埋飞机嘅嘢先。 好啊，好啊。 首先咧，即系呢个国泰咧喺内地招聘空中服务员啦。咁啊，增强呢个普通话嘅团队，咁都系好嘅。咁啊，机舱服务员嗰度又有个名牌咁话俾你听、啊，识讲日文，识讲韩语，识讲 越南文、泰文， 咁、你可以搵翻相应噶嘛。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唔使估啊估啊。即系如果我哋做乘客嘅话咧、我哋坐喺个座位嗰度，然后我哋即系入手想人帮手啦。我哋都会，我都会望一望嗰个名牌先嘅。咁、那个名牌咧，即系第一，我可以称呼翻嗰位服务员啦。第二，佢我记得之前都已经见过佢，又已经部分系写咗咧，佢嗰个嘅语言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嚟紧啊，更加 firm 写到明到底佢係好 specific， 即係佢特登寫到明邊一種嘅亞洲語言嘅話咧，咁啊更加方便啦。 啱、啊，因為咧喺個過程之中咧，即係你寫明咧，咁人哋譬如泰國嘅遊客，咁佢你首先唔好用中文寫泰國啦。 係啊係啊， 我估應該唔會嘅，應該用翻泰文寫翻嘅，咁啊人哋咪可以相對接得到咯。咁、再加上就係、是、其實。國泰喺內地啲航班都多噶嘛，咁啊增加呢個普通話團隊都啱嘅。如果唔係就即係叫做雞同鴨講啊，唔係好好啦。再加上咧、有啲 incentive 嘅，咁啊公司咧都話每個月咧如果你識得多啲語言咧，有啲額外津貼嘅。咁、你唔好齋叫人哋做，咁有啲鼓勵性，咁啲員工咪又會做咯。 係啦、最好咧即係除咗係政府嘅持續進修基金之外，可以讀下外語啦。如果佢哋自己公司都有呢一方面嘅叫做補助嘅話咧，鼓勵下啲員工。 學多幾種外語，嗱，我俾錢你去學外語，學完之後我再有啲咁樣有 bonus 俾翻你，咁啊幾好，係 嘛？ 氣氛又好， 係啊，其實咧好多公司咧都。觉得啲员工唔足够呢、会抌钱出去俾啲员工 training 啊。係、因为你唔識嗰样嘢你咪学囉。 学到識为止囉。 最怕你唔識又唔肯学啫。 係啦。 你唔識你肯学 ,ok 喎其实。最多用多啲时间学啫。但记得要学識啊。老板都系冇乜耐性。即系你好三个月你好學識。 照你咁样系最好盡快学識喎。 咁㗎啦。咁㗎啦。人哋都盡快整一个应急小组。所有嘢都 好快手嘅。 係啊。解难啊解困呢应该快啲嘅盡快嘅。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呢啊有趣喎、近排呢阿欧睇咗条片呢就系、关于呢行李托运迟到嘅主因，边个机构派？即系如果你话喂去完旅行啦，咁你知道香港人都心急噶嘛？即系一用嗰个快捷医道啊、快速医道过完关咧，咁你即时会咩？即系谂住攞嗰个行李， 你都行得你行得嗰条 带嗰度， 行得嗰条嘅医通道，你系谂住快啦。结果你同其他人一样喺翻出边嗰度等咧，但系呢个系一个迷思嚟嘅。你谂住嗰度快咩？你出到都咪一样，咁个分别就不大。所以你我自己觉得咧，嗰条医通道咧，通常都系放嗰啲本身都已经系你轻。carry 嘅乘客，咁佢哋自己嘅行李自己攞住， 咁啊再快啲啦， 系啦，咁啊再快啲，你出到唔使再等行李嘛， 系啊， 如果唔系你出去等行李都系喂喂喂咁企喺度， 系啊，等好耐。嗱，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试过去完旅行之后咧，等几耐啊，先可以攞到行李？最耐一次啊吓， 咁45分钟， 当然最快一次 即刻有啦。 我记得我有试过即刻有 的，我有试过即刻有嘅，一出到去咧，见到自己的行李已经转下转下啦， 系啊， 即刻去攞， 系 好开心， 咁就即刻借赞啦。我记得嗰阵时都有特登讲去，即刻攞到香港系 Star Trek 入边嘅机场 number three 嚟噶嘛。虽然而家嘅 ranking 跌咗少少，但我哋有机会再攀升翻。OK， 但系调翻转头，最耐咧，最耐一次攞呢个行李嘅经验又系几耐啦吓？ 我好似真係冇试过过一个钟嘅、即 係 都比较 lucky 啲、就係未试过有啲人要等成个几钟㗎嘛、我听过。咁我都未试过一个钟咁耐嘅。 係、大概40分钟啦、即係同小白一样同小白45分钟啦。好啦， 你呢你自己呢 有冇试过唔见先，我再问埋有冇试过唔见咗个行李或者搞好耐明明呢喺16号输送带呢就係、你班航班㗎啦。个行李去咗19号输送带、 哦， 有冇试过啊？ 我有试过咧，个行李原本我假如原本喺1号带嘅，跟住等咗一阵啦，因为我跟翻个航班去嗰、那个等行李嘅输送带噶嘛，咁、好啦，等咗阵，我连埋即系同机嘅朋友都喺嗰度等啦、等等下嘅时候咧，佢突然之间有广播或者佢个屏幕显示咧就 系、 原来1号带冇咗啦， 系 去咗10号带， 系， 跟住大家一定有啲说话听噶啦， 又 要再行咩？ 其实都系行几步啫，香港弹丸之地，又唔系叫你 Terminal One 行到 Terminal Two 系咪？ 咁啊过分啦！咁你都系行过几步啫。呢个咧我都有试过，但系冇唔见行李我就冇试过。 我都冇试过唔见行李，我净系试过攞错人哋行李啫。 系攞错咗，因为佢夹系嘛？ 同款冇错啦，咁但系仲要交换翻嘅。 所以咧啲夹真系要有啲挂饰喺度。 系啊， 再同大家讲，搵一日再同大家讲，因为咧踏入暑假咧旅行嘅旺季咧特别多呢啲。叫做小貼士啊，資訊可以同大家分享。不過咧，阿歐睇到呢個咧行李托付遲到嘅主因咧，有趣嘅地方咧，唔係機管局拍條片出嚟，係天文台拍條片出嚟，係、天文台話俾你聽啊，你小白點解你個行李咧嗰一日會遲咗40分鐘嘅 ？Vicky 你個行李咧會遲咗50分鐘嘅，或者阿歐你試過啊遲咗半個鐘頭咧都未攞到行李嘅。其實咧我最耐都係等過半個鐘嘅，但半個鐘我已經好焦慮啦、我正 咁耐嘅， 好心急啦，我又心急到一個點。我估小白都應該心急嘅，因為你有陣時去到機場唔係下下都揸車噶嘛，你會。想无缝地一落到机，跟住已经，你知唔知咧？喺攞行李嘅时候咧，即系题外话讲一讲，香港嘅朋友仔咧，好中意即刻打电话噶啦 ，call 车走咯，就系 call 车叫啲的士师傅喺一号客运站下边嘅的士站嗰度，即系一号停车场、二号定三号嗰度，你好等啦。咁咧，跟住 其实啲的士大哥都好辛苦噶， 个师傅咧亦都好嬲你噶。如果你好迟嘅话， 系啊， 咁呢个系一个博弈嚟噶。 你又叫我到，我话到咗啦，你人又未到， 系啦，呢啲系一个博弈嚟嘅。咁啊。香港人一定有經驗㗎啦、即係每個香港人都心急呢我哋直跟入去 DNA 嗰度、我細個我爹哋媽咪都心急。 一出世就有㗎喎。 有啦一定有㗎啦。好啦咁啊天文台講呢原來啊 好大機會咧，大家攞行李咧遲嘅原因咧，就係香港國際機場咧，其實設有咧機場閃電警告系統。嗱、 嗯， 如果咧系統偵測到咧機場呢個島入邊啦，即係你都知道機場 人工島嗰、那個 係啦，一個島咁樣啦，咁、嗯、周圍一公里啊，喂，都近嘅， 一公里係好近 範圍之內咧，有雲對地嘅閃電。嗱，呢啲雲對地嘅閃電，你細個有冇喺作假？ 有學過，有雲對雲同雲對地噶嘛？ 係 啦、 啊，其實呢個係基本知識嚟，你唔好叫主持人解釋啊、嗯！你細個麻煩，因為中一至中三讀噶， 係啊，作假 係啊，你自己俾翻老師一件事 啦。咗你都應該記得啊，呢啲咁簡單。 而家問翻老師攞。 老师退咗休啦， 退咗休 啦。喂 ，Vicky， 我都就嚟退休啦，系啊， 冇住， 我都就嚟退休啦。老师差唔多退休噶啦，好啦，就会啊，即如果喺一公里范围之内咧，有呢个云对地闪电咧，就会发出红色闪电警告信号， 嗯、 即系红闪啦。咁 系，嗱呢个系机场入边嘅吓， 系啊，学名嚟噶，学名 红闪。 紅閃 红闪 天文台同机场入面去，大家用一个互相沟通嘅机制。 红闪， 红闪、 啊。我哋平时嗰啲就快闪， 系啦，我哋快闪或者嗰啲雷暴警告，我哋平时 up 嗰啲啦，即系叫做喺电台讲嗰啲嘢。嗱、嗯，当红闪出现时咧，喺空旷嘅停机坪嘅飞机尾嗰度咧，因为又高又尖啊，而且咧系金属嘅外壳咧，所以地勤人员咧如果继续工作咧，系好容易 嘅， 好容易俾雷劈到啊，闪、嗯、电击中啊，相当危险。所以咧，当红闪出现嘅时候咧，天文台咧就会通知机管局，机管局咧就会喺停机坪嘅所有活动咧都麻烦停一停先啦。 哦， 所以咧，原来你嘅行李迟咗咯， 系因为红闪， 系因为红闪，边个俾红闪啊？边个发红闪？ 天文台， 天文台系啦。 喂，有冇黑闪噶？ 冇黑闪，但系仲有一个闪。我转个头多讲少少俾你听。咁天文台通知机管局咧，叫大家停止啦。咁当个红闪咧解除咗咧，先叫做可以俾你运翻行李咯。咁天文台嘅科学主任咧都话，机场咧每年平均咧接近发出50次红闪噶，50次都多噶。其实因为可能一发出咗之后，佢唔会咁快除低噶嘛，系咪先？即系冇理由8点出一次红闪，跟住8:30出一次。红闪噶嘛，理论上会 sustain 到一个钟啦，估计系咁样啦。咁所以咧，你谂下一年365日，咁都有6/7到啦，都有呢、這个红色闪电。所以如果你话去到机场嗰度迟咗攞行李啦、可能关红闪事。你知香港有阵时无风无雨咧，都会有闪电啊，有嗰啲旱天雷嗰啲嘢啊嘛。咁、所以呢个就要了解翻啦。有趣、哦，仲有一样嘢。叫黄闪、啊，原来系啦、黄闪系咩咧？咁啊，就系咧喺个机场岛嘅15公里范围入边咧，出现强烈嘅雷达回波咁样。呢、个亦都系云对地嘅闪电嚟嘅、系统就会发出黄闪警告。 但黄闪都仲可以搬行李嘅。 唔系啊，黄闪喺机场入边咧，员工必须停一切咧非必要嘅户外活动。 哦，即系黄闪同红闪都要停啦。 系啊，都要停咁样。哇，都几多呢啲叫规条。不过当然啦，即系听完呢啲嘅说法咧，都好多网民话地勤员工嘅安全系最重要嘅咁样。 听完咧，我原谅、我原谅个行李迟、因为牵涉到大家安全嘅问题， 牵涉生命、 牵涉生命，而唔系话喂佢耐系咪又搞错晒啲嘢啊？唔系， 系啊， 系因为安全嘅问题，咁我就会个耐性会更加大。 因为好多迷思啊，我未讲呢个出嚟之前啊，你有冇觉得自己因为搭廉航咧，而个行李会慢啲？ 我冇咁谂过， 我有咁谂过， 我又冇咁谂过。 咁你有冇觉得咧自己可能飞得远啲？譬如let's say 你飞德国啦，翻嚟香港个程咧，你个行李会迟啲攞，即系对比你飞东南亚地区或者日本啊、南韩啊或者泰国咁先算，你个行李会迟咗啲。 有阵时咧，我觉得嗰个迷思嘅位喺边咧？例如我check in 啦，咁我 check in 嘅时候，我摆低件行李啦，咁我摆低件行李嘅时候，咁佢件行李就会运输到一个适当嘅地方再搬上飛機啦，咁搬上機嘅時間咧，咁呢個我個迷思就喺度啦。佢到底係一個大嘅 container 運上去個飛機入邊啊？應該唔係嘅，因為我見佢都係搬行李噶嘛。 係啊，有啲拋下拋下咁，拋 下好安全咁送上去啦。咁佢即係話咧，其實喺個飛機入邊咧，到底你件行李嗰個先後次序係按照啲咩既定咧？就係、搬行李上邊飛機嗰個倉入邊嗰個人，佢將你件行李擺到幾入？ 哦、 如果佢将你嘅行李摆得好入嘅， 关你 check in 事咧， 所以 check in 事， 所以有阵时咧， 迟 同啦，同我有阵时真系谂呢个迷思就系呢度啦。我搭 lift 迟来先上岸嘅，我最迟入 lift， 但系道门开嘅时候，我就行先。 嗯， 咁你其实可能行李都系嘅，可能我迟，即系我咁讲啦，我唔系鼓励大家迟啊。我迟少少去 check in 嘅话，我件行李就好迟先去放入去。 可能有机会 入边嗰啲行李都已经挤晒喺度咯。咁我焗住摆面嗰阵咯。 嗱，可能有机会， 呢个我估嘅啫，我迷思嚟嘅呢个都系。 因为如果当你喺几个元素加埋底下，你第一又做 check in。第二咩咧？由红闪 系啦， 跟住咧，可能你攞行李嘅时间咧，由35分钟就会变到咧45分钟噶， 系啊， 争10分钟都多啊！你谂下架的士喺楼下等你10分钟啦，哇，佢一定取消咗个订单，唔知会系咁啦。好啦，咁啊呢啲关于旅行啊或者叫做攞行李嘅小知识，有机会再同大家咧分享多少少啊。咁啊，如果准备飞嘅你咧，继续旅途愉快啦！ 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哦，转个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降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脸去摘好。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慢年轻，行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境。Oh。 分佢系 J 风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晨光第一线 ，Vicky， 你哋中学嘅时候有冇修中史噶？ 有个个都读噶啦， 个都读噶啦，系啊， 读到中三嘅啫嘛。 有我读文科嘅， 跟住我冇啦。 我都系中史嘅，我冇文科之分嘅。 系咩？你冇文科之分噶？ 咩啊？ 系你 DSE 啊？系咪？ 咁我修中史嘅。咁而家咧，而家嘅学生好幸福啊，因为而家咧。學生就係即係推廣緊呢一個咧，就係有呢一個 STEM 教育啊嘛。咁佢入邊咧就係有科技啦、科學啦、藝術咁樣啦。咁而家咧佢哋 学中史咧，我发觉多元化咗好多。 哦，多元化好。不过我藉住呢个机会要赞下我当年嘅中史阿 Sir 啦，系啊，叫姜 Sir， 佢讲古仔好好听噶， 系 啊，佢咧讲古仔好听到咧，我唔系好使温书咧，中史都好高分。 系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好靠老师嘅呢一方面。 佢系一个 DJ 嚟嘅，佢系一个 DJ。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有佢一半嘅功力咧。我再讲嘢叻好多， 我有见过网上面啲片咧、 啊， 又系啲中史阿 Sir 嚟嘅， 系啊， 哇，佢哋讲到讲即系讲古仔俾你听咧， 系啊， 栩栩如生， 系啊， 即系就睇剧咁样。 因为咧，你开始定性咗咧，嗰个系明君定系昏君嘅话咧，你好快就会知道嗰个朝代嘅利弊同埋个衰亡啊，或者个陨落系点解咁嘅原因啦、啊。 我个中史阿 Sir 咧叫浅 Sir， 佢都系好好，佢讲故事讲得好好噶，佢直情咧系啲手舞足动。咁样噶，你会睇到、哦、哇，好投入，好似睇佢 做 BTS 跳舞咁样，系咪？听 BTS 跳舞 系啦。咁有好老师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令到啲学生咧去对中史咧唔再系沉闷嘅一样嘢啦。咁咧啱啱就讲有 STEM 教育咁样啦。而家咧有好多 VR， 大家有冇玩过 VR？ 有 戴住啲眼罩系咪？我自己都玩过嘅，出去拍嘢嘅时候咧，就唔关于中史事嘅，咁但系都试过啦，就系、是、一啲职安局嘅一啲嘅嘅，俾大家去上堂嘅时候，用嗰个 VR 去模拟一啲实况出嚟，咁都真系咧有埋风啊，有埋声啊，会喐啊个地下，其实都真系惊惊地嘅，系、啦，都几真实嘅个感觉。咁今次呢一个咧。就 是 有中學生有十幾個學生啦，同一間機構去合作，就用 VR 嘅形式喺香港故宮咧、就可以俾你就去睇翻一啲以前嘅一啲嘅珍貴嘅物品，可以好細緻咁樣去睇，係啦。咁因為你實體咧，其實你都唔可以睇到好近啊咁樣噶嘛。咁你可以用 VR 嘅形式嚟去細攆啦。 我明啦，即係依家有個皇帝嘅廟宇。 系啦， 有个妃子就攞出嚟俾你，你就好似个皇帝咁，咁系嘛？ 唔单止，你仲可以同皇帝对话。 记住嗰个鸟系假噶， 记住系假噶，虚拟 噶，唔好乱嚟啊！大家 个妃子都系假嘅， 个妃子都系假嘅， 至于你系皇帝都系假嘅。 系啊，佢而家直接 你 观众 嚟嘅啫， 咩啊？有埋个电话，你可以同皇帝倾偈啊！ 吓？ 系啊， 同皇帝有咩讲啊？ 嗱， 乜嘢？ 佢有，但系 好想知有咩同皇帝讲。 有阵时我同我阿爸阿妈都冇咩讲， 仲要同皇帝有嘢讲。 最紧要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系咪？嗱，佢电话咧系可以打到俾边个咧？就系、是、清朝皇帝嘅康熙。 吓、 系啦， 打俾佢讲咩？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咁啊！ 你可以，咁佢会同佢讲咩咧？佢真系会有啲咧，对答咧，同翻你讲噶。就假设咧，皇帝咧，佢哋会鼓励咧啲学生勤力啲读书啊，千祈唔好好似我咁样咧，要应该勤力啲读书，应该好似我咁样，就连夜去批奏呢一啲咧嘅奏折。 系咪讲普通话噶，皇帝？ 我见佢呢一个咧就广东话嘅， 哦， 系 翻译噶嘛， 可能有唔同， 皇帝乜都得噶， 可能佢有唔同嘅声音嘅，即系唔同语言嘅。 皇帝要个翻译有几难啊？ 系咯， 可以，梗系可以噶， 因为咧佢都要同外国人去相处噶嘛，譬如你康熙年代咧，咪嗰啲。套播啊嗰啲嘅，咩套播嗰啲唔系讲 讲 中原话噶嘛， 文啊呢啲啊， 其实你谂下佢一定会有翻译噶，你唔使帮佢担心、啊，皇帝担心你多过你担心皇帝啦、 啊。佢就叫你勤力啲读书啦，咁样。譬如有一啲大人咧，佢就唔会同你讲话佢要昼夜批过呢啲奏折啦，佢就同你讲啊，你要努力工作，好似咧我嗰阵时做皇帝嘅态度咁样，即系用唔同嘅说话咧嚟到去对应翻同啲学生咧，去鼓励佢哋要努力。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学习咧，唔单止俾啲学生咧可以有趣啲接触中史，唔再系沉闷嘅嘢之余咧，好似多一个方法俾大家啊，系咪真系好似活生生同佢咁倾偈？ 哦，有趣有趣， 呢个都几得意啊！ 系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啦！ 经第一线。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8:13的时间，今日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们分析大市。早晨 Kenny。 Hi, 早晨。 早晨，跟我们一起看看昨日港股要跌少少，跌127点。不过依然算是这样，在19500点以上可以企得稳，19718点。仲有咁啊，國家主席咧習近平咧會見啊美國國務卿啦、布林肯啦，出嚟個效果咧，雖然開咗接近40分鐘會啊，但係好似氣氛緩和，好似外圍市況睇得好啲，好似有計傾翻咁樣。Kenny 交俾你去幫我哋分析下投資市場嘅氛圍係點咧，以至中美關係良好，有冇機會帶動今日咧港股會做好翻少少啊？ 其实就中美关系一样嘢嘅话呢，其实我哋喺节目都讲咗好耐好耐下。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系因素，影响住我哋嗰、那个港股啦，或者影响咗呢个中美嗰个经济上面嗰个发展嘅。咁所以变咗呢，就中美关系方面呢，就如果系缓和嘅话呢，当然一个绝对正面嘅好事啦。咁、但系究竟系咪真系缓和呢？嗱，当然即系如果系有见面好过冇见面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大家有得沟通嘅。好過咧就完全冇溝通啦，但係咪一次溝通咧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嘅分歧咧？咁、我相信唔係咯。咁同埋我覺得即係美國對華嗰個政策嗰、那個國策方面咧，係不輕易地去改變嘅。咁上尤其是咧就係春年方面咧就係美國總統大選啦。咁其實今次咧，我覺得都嗰、那個部署都有啲。奇怪嘅，因为通常咧每一次咧就总统大选嘅时间嘅话咧，都系攞我哋国家咧就做呢个系战靶噶嘛，因为呢个打中国牌嘅话咧就一定 OK 噶嘛， 摆喺谈判桌啦，或者系啊， 系啊，咁究竟点解会喺即系总统大选之前就会攞咗出嚟做一个系即系谈判咧？咁呢个其实都仲要睇下事态究竟发展，究竟佢即系玩紧边张牌啦、大家去睇。咁但系就你见到咧，其实都系一连串嘅，即系唔系单次今次布林肯啦。或者是一个是访华方面那个是一单一事件的。你留意返呢，就是之前最初就马斯克啦，跟住就是 Bill Gates 啦，跟住有戴蒙啦，咁都是相继呢美国一啲政商界嘅代表方面呢都是访华嘅。咁似乎呢都是打开咗呢一个沟通嘅渠道囉。咁我諗就大家可能都会是经历过几年嘅疫症之后嘅话呢，而家就有機會咧，想將個焦點係發展經濟嘅，咁、所以變咗可能咧，就大家都意識到咧，其實中美如果係一個鬥爭嘅時間嘅話咧，對經濟都絕對不利嘅。咁尤其是美國企業方面咧，可能都會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噶嘛。咁因為始終譬如好似 Tesla 都講啦，就 Model Y 方面咧，就其實中國係最大嘅市場啊嘛。咁如果你同中國脱歐嘅時間嘅話咧，自然就會影響傷害到美國企業嘅利益啦。咁我相信呢個就美國企業就不願意見到嘅。咁可能都會有機會係施加咗壓力都唔出奇，咁所以就睇翻而家就似乎係喺即係中美關係裏邊咧，就有一個叫做緩衝期咯。但係你話要完全改變個方向咧，我相信有困難嘅。 明白啦。咁如果有聽開呢個環節嘅話咧，上個禮拜咧 ，Kenny 鄧勝興咧已經幫我哋講咗話，人民幣雙櫃台咧第一日咧通常要觀察一下啲先嘅。咁果之然啦，如果起碼你唔係衝入去啊點啊港交所或者啊一定會做生意做翻好多嗱報章咧嘅頭版財金報章係咁樣講，人民幣咧櫃台首一日咧買咧得1.6亿嘅啫。咁慢熱啊，直情我慢熱去形容啦咁樣。咁亦都係 Kenny 估算之內啦，即係因為通常咧今時今日咧有呢一類嘅新嘅投資產品咧，或者新嘅投資方式啦，咁官方推出之後咧，大家都要有個試水温期㗎，一日唔定，即係可能三日唔定。咁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琴日呢一個狀況好嗎？唔該。 其实都是预计之内的啦，因为睇返其实首先第一就是通常港交所推新产品的话呢都要啲时间嚟到去慢慢热身啦。第二就是因为今次呢就是而家呢个阶段方面呢嗰、那个人民币双柜台呢就冇列入去呢个系沪深港通㗎嘛。即係你唔可能透过港股通嚟到去买呢个人民币柜台嘅股票㗎嘛。咁所以呢个呢就其实都系会影响到嗰个反应嘅。咁但係同埋呢我觉得就睇呢个人民币双柜台嘅话呢就唔係，即係我哋角度啊，我哋個嗰個高度唔係睇對港交所個成交量刺激有幾大啊，對個股市方面咧幫助有幾大嘅。其實個高度要再高少少睇，就話睇翻人民幣國際化嗰樣嘢，因為最主要好明顯咧就係香港嘅即係喺個。 全世界最大的呢個係人民幣嘅境外資金池啦。咁亦都係咧國家嘅希望發展嘅話咧，就是、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嘅人民幣中心啦。咁同埋亦都想將人民幣國際化啦。咁但係你要有多啲即係投資嘅渠道，多啲出路嘅話咧，先至可以活化到啲人民幣噶嘛。咁你見到尤其是喺零售層面嘅話咧，係冇乜投資工具嘅。咁所以變咗增加呢個係人民幣嘅投資工具嘅話咧，對於人民幣嘅使用量啊，同埋國際化方面咧，就會係更加係有利嘅。咁而家咧就多咗一個即係人民幣雙櫃台報價嘅股票咧，就變相多咗一個投資工具咯。咁所以呢個其實係貨咗長遠咧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咧嗰、那個策略嚟嘅，就唔係淨係針對翻港交所，究竟做多幾多生意啊？大家吹多幾多股票啊？就唔係嗰樣嘢咯。 係咁啊，轉個角度，頭先講咗咧喺國際嗰方面啦，翻翻本源啊，咁啊睇翻咧香港方面啦，零售復甦向好，今個月本港嘅四月啦，零售嘅總銷售總值咧按年升咗15% 啊嚇，咁啊連升五個月啦，咁啊多間大行咧睇好今年啊本港嘅零售市道，咁啊啲外資行咧就話今年咧嘅零售銷售咧按年會升20-25% 啦，咁樣大概都係咁樣估算。咁可唔可以睇好啲本地股份咧？見到琴日咧本地一啲地產股啊，或者本地啲零售股咧全部都升，逆市升。咁啊 ，Candy， 我哋聚焦翻本港嘅經濟狀況啦，你點睇咧？ 嗱，個 point 就係話咧，你相較邊一個時節點嚟去比較，咁如果你相較舊年嚟去計嘅話咧，咁一定係增長勁嘅，舊年有基數係低㗎嘛，咁所以變咗咧個百分比一定係雙位數字嘅，呢、這個就必然㗎啦。如果重啟經濟嘅話咧，都唔係雙位數字就真係好慘㗎啦。咁但係最緊要關鍵就話，究竟相較翻咧就是、疫症之前究竟個情況係點？咁我最近睇翻莎莎嗰個係業績報告睇到咧，其實而家佢哋睇翻個銷售咧，原來得翻係都係疫症之前個4%喎。咁所以咧你就睇到其實雖然我哋呢個係恢復翻內地嘅旅客啦，恢復翻嗰個係經濟啦，但係咧嗰個有少少似咗澳門咧，又出現咗個新嘅常態，就未必可以翻去疫症之前嗰個水平咯。咁所以變咗就你話係咪可以睇好咧？當然係相較舊年係可以睇好嘅。咁但係就小心咧，就係話可能好多股價方面咧，之前個上升，尤其是升幅最勁係咩咧？舊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度嘛，已經係升咗上嚟咧，就反映咗重啟嘅憧憬。但係到而家出翻啲數據咧，反而去唔翻疫症之前嘅水平嘅话，就可能大家会调整翻个估值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Cand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唔该 ，Candy， 我哋听日再倾啊，好嘛？多谢你，拜拜。 出闯一个赌舞，像对赌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谋，做最好一心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服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还人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演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当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布偶是电缆制造奇异怪事，一一手指变成趋势，咬牙切齿，立醒乱玩手指，离离目光是住群思中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数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星一次，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进士自动生事，就像多星道乱直入缺陷。 须制止，要活着到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布偶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前门字却变富字，相当可演做偷事，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继续开始道别过去，从头半盖现在开始。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有种节日叫端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端午节梗系最开心，是一家大细一起食粽啦。形形色色的粽，由传统的咸肉粽啊、果蒸粽啊，去到新派啲嘅西班牙火腿粽啊、鲍鱼粽啊咁样。其实食咩粽都唔紧要，最紧要系各位小朋友可以发挥小厨神嘅本领，试下混下唔同嘅酱汁调味，成功定系失败都好，全家一起做下味觉嘅实验，一齐去经历呢一个美食嘅旅程，先至系最开心啊嘛！祝你端午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剛才聽到嘉明講呢，啊食咩粽都好，咁啊禮拜四呢就呢個端午節啦，咁啊有兩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第一件事呢，有啲機構啦，咁啊包呢個愛心粽，咁啊送贈俾基層，咁啊創咗呢個健力士紀錄，咁啊會以呢個線上線下去舉行啦，咁總共呢421人去完成喎。問下兩位拍檔有冇試過呢喺端午節嘅時候呢，咁啊包粽啊，咁啊亦都贈與有心人啊，或者舊時學生年代有冇試過自己包啲粽俾阿爸阿媽食咁樣呢？ 爹哋媽咪佢哋有包囉，但係我就喺側邊睇囉。我成日都話想學，但係呢永遠都去到端午節呢就会有好多嘢做啊，即系好多工作。譬如咧，今年咧，我哋有翻呢一个香港国际龙舟赛啊， 所以你要出去再做采访， 系啦系啦。咁咧，但系每一年咧，佢哋都会包嘅，包完咧就攞俾我食咁样。 通常包咩种啊？佢哋 咸肉种、碱水种都有。 哦， 你哋中意食咩啊？ 我中意食咸肉粽， 我就 果蒸粽啊！ 真系噶， 我其实咧依家年纪大咗咧，好少食甜嘢啊，好少，少得好紧要。我估你哋平时咧有机会帮我叫下早餐咧，你观察咧， 咁又系， 我绝对超少甜， 酒甜， 夹硬先饮杯茶酒。你见我朝头早都系 斋啤， 唔系因为肥啊，系好似 口味问题 咯，好似甜嗰味觉争啲，反而咧。即我唔系觉得自己食得健康噶，嗰啲肥猪肉都好澎湃噶嘛，你知嗰啲咸肉粽，你咧小白， 我 都咸肉粽多啲， 系啊，甜我都好少食嗰啲，譬如碱水粽咧，我都比较上少食嘅，甜粽啲都比较少，我都系中意食咧，有肉肥猪肉咧，其实系好香噶，放喺个粽入边咧，你真系会见到佢。我会同佢倾偈嘅，你又咁肥，我又好唔想食，但你又好食 嘅。 咸肉粽除咗肥猪肉之外咧，我觉得最重要嘅灵魂就 系 咸 蛋黄。 系啊， 咸蛋黄系 好中意。 咸蛋黄又系要同佢倾偈嘅，又唔系好健康，但我系好中意食嘅。咸蛋黄其实除咗系粽之外，月饼啊，月饼咸蛋黄我都好中意食嘅。 你哋今年都迎向呢个端午节啦，食咗粽未啊？咁样 食咗啦， 我哋食咗啦， 我食咗啦。 哦，礼拜六日嘅时候食嘅， 因为有屋企人整嘅，咁屋企人整。整嗰啲粽咧，咁已經一早就已經 send 咗過嚟啦，即係去攞咗啦，我去攞咗啦。 我覺得好食啲嘅喎，即係嗱，你知，譬如我晏晝都會做啲同商業掛鈎嘅嘢啦，咁樣咁你知，大家好中意送禮噶嘛，你送俾人，人送俾你嗰啲咁嘅嘢啦。我覺得咧，坊間啲粽咧係冇人哋，即係譬如話 Vicky 媽咪包咗啲粽請大家食，嗰啲粽係好食啲嘅喎。 哦，係啊， 即係你可能講到嗰啲咩酒樓啊，其他嗰啲咩酒店啊， 入面有咩又瑤柱啊，又擺埋鮑魚入去， 松露乜都松露啊， 係 係嘅，你聞落去好大陣松露味嘅。咁但係我平時都食松露啦，我食粽嘅時候，你可唔可以俾翻一隻原 原 本本嘅鹹肉粽我食下？ 同埋啲配搭咧，雖然好似矜貴啲咁樣啦，但係配搭落去咧，好似有啲。 唉爭咁啲咁樣係嘛？ 屈完都翻山啊！如果知道 有蟲路啊嘛， 知道喂有蟲路有鮑魚有冇搞錯啊？ 唔投江啦，唔投江啦！ 啲魚唔係食呢啲喎，你人先食呢啊！啲魚一聞到蟲路即刻避開喎， 要走， 仲想唔咬我，即刻咬我啦咁樣。 屈完都想食嘅嗰種， 唔係呢啲純粹主持人搞笑啫。好啦，嗱轉個角度，除咗你話喂食種喂漏得滯，咁介紹埋呢個俾你聽啦，就係咧魚綠漁護署啊。今个礼拜四起咧，就会有呢个开心香港渔农嘉年华嘅第一个项目啊！ 嗯、 第一个项目叫咩咧？2023本地有机西瓜节啊！咁、哦、咧，原来咧喺本地嘅农场咧都有四种咧唔同嘅西瓜嘅、啊， 嗯， 好多唔同 number，、嗯、包括超甜黑美人168，无籽3F 间一间2728， 吓 黄玉仲有黛安娜。当中黄玉咧系今年新推嘅产品，系啦，咁、 哦、 啊清爽甜滑，甜度咧约十度嘅， 嗯， 咁几多度先系满分咧？唔知道， 唔会有满分嘅吓，唔会有满分， 唔会有满分嘅咁样。咁啊，黛安娜咧就系椭圆形嘅，咁、嗯、样大家可以睇下。 黛安娜， 黛安娜系几好听 啊，好听， 好听系嘛？咁佢真系咁讲， 我 未感受咯。 黛安娜西瓜， 黛安娜几好啊，系啊，有啲诱惑嘅感觉。 啊，仲有嗰个黄玉咧。黄玉个黄系皇帝嗰个黄嚟噶，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唔系黄唔系黄色嗰、那个，唔系三毛大肚王嗰、那个， 冇错冇错。咁啊，但系咧都食翻个音嘅，佢都系黄瓜， 系啦， 即系佢系头先主持人讲嗰四款， 有气势啊，佢呢个名改得 系啦，佢咧真系果肉咧系呈黄色嘅咁、嗯、样，咁啊大家又可以自己上网睇下呢个2023本地有机西瓜节，咁啊，因为头先都听到啊小白同阿蕊姐讲嗰个夏至啦，系、 嗯、 咪？系啊系咪夏至啊？夏至系咪？睇，争啲讲错咗， 系啦，摊边先，摊边先， 一人复翻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西兰奥克兰市三间中餐馆发生连环袭击事件，造成四个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晚，一个手持斧头的男子先后进入三间中餐馆，随意袭击顾客，造成四个人受伤。当地医院说，伤者中一个人已经出院，其余三个人情况稳定。当地警方就说，已经拘捕怀疑涉案的24岁男子，他涉嫌意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今日提堂。警方预计会对他提出更多控罪。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将会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夜晚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通电话的时候说，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会谈将会取得圆满成功。秦刚又强调，中国的发展对德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加不是威胁。中德之间要合作而不是对抗，中方愿意同德方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反对脱欧断链，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秦刚又说，两国外交部将会继续发挥双边关系总协调作用，深化各层级交流对话，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沟通协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正在法国访问的南韩总统尹石月将会在巴黎爱丽舍宫和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且出席国际展览局大会，支持釜山申请主办世博。韩联社说，韩法领导人将会就两国印太战略等外交和安全合作，以及人工智慧、太空等高端产业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 南韓總統辦公室說，兩位領導人將會就通過共用價值、加深雙邊合作交換意見。另外，尹錫月將會出席國展局第172次大會，並且在2030世博會新博陳述環節用英語演講，支持釜山新博。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率团展开一连两日的粤港澳大湾区访问行程，到访澳门、珠海和江门。邓炳强在澳门会拜访保安司、警察总局、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第二日前往澳门青茂口岸调研，并且拜访珠海市和江门市的公安局，并且参观当地企业。邓炳强离港期间由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署任局长。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6， 日元 142.17， 瑞士法郎 0.897，加元 1.321， 人民币 7.162， 英镑对美元 1.279， 欧元对美元 1.092， 澳元对美元 0.68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275 点，跌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0.99 美元，卖出 1,951.3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裕民坊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李安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落翻观塘道咧比较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欣怡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裕民坊啦，快线啊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李安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喺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是车多。在新界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至到新墟一段就慢車，咁後少少嗰段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車多，咁而家排到去泥圍。屯門嘅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擠塞，龍尾就接近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咁龍尾就喺沙田嘅污水處理廠。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六月五日至27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九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7月16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妈妈，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嗯，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我都做得到。Vicky 今日做啲咩好？ 今日邀请对方写下你嘅优点，不过咧，我哋呢度系大气电波嚟噶嘛，就唔写啦。我哋就讲下对方嘅优点，欣赏下对方。 嗯， 咁啊，边个先？ 讲你先啦，系 啊， 你嘅优点就系、是。好细心嘅、啊， 有耐性啦、 啊，有耐性嘅， 系啊，经常都会展现出笑容啦， 系啦、啊，系啦、啊啊，笑都好重要嘅、 啊， 即系有阵时喺大电波，虽然心机嘅听众咧未必感受到啦，但系我哋嘅声线咧系由动态带动噶嘛， 嗯， 即系我有啲同事咧，旧时开麦嘅时候手舞足蹈咧， 嗯， 佢能量都好高 啊，哦，系啊，其实笑容咧。听众就算隔住个喇叭喺度听紧咧，都会 feel 到我哋有冇笑噶。 会会一定 系啊，一定会噶、啊。所以咧，其实笑容咧，就算我哋做节目咧，收音机节目，我哋都要保持住呢个笑容， 系、嗯、啊， 等人哋感觉得到我哋嗰个微笑， 系啦、 啊啊，笑 多 啲， 笑多啲。Yeah! 笑一笑，世界真美妙。 系啊，几开心，佢又笑啦。呢、這个咪系优点咯。 系啊，系啊。咁啊，真系发掘下身边人嘅优点咧，系重要嘅，因为。近排啦，大家成日都好似闷闷不乐，唔系好开心咁样咧。咁、嗯、因为咧，你净系睇到别人嘅缺点啊，咁、 嗯、 你咪容易嬲怒咯。咁、你谂下，喂，其实佢喺唔好之中都好多好嘅、哦，咁、又会舒服啲啊。即系无论系两性关系啊，以至系、即系同屋企人嘅关系啊，呢、這个都系需要提醒翻自己嘅。有阵时唔记得咗，蒙蔽咗啊。即系你有阵时见到啲同事，哇，觉得佢咧就真系咁样咧，就永远都做得唔好啊。咁、佢永远都做得唔好，都唔系你出声先啦，你老板出声先啦。 系、啊， 点解佢仲可以坐到喺度？实有佢嘅优点嘅。 呢排日湿咧，啲天气，所以咧，大家就谂多啲对方嘅优点，谂下，跟住咧就啊，系啊，点解人哋系做得到嘅咧？点、解我都会谂佢呢个优点？即系佢其实佢呢方面又有出色嘅表现啦。 系、啊，咁小白就日本通啦，咁好多日本嘅资讯都会知道啦。咁啊，靓仔啦，系咪先？顾家啦，咁啊都 守时 嘅， 系啊，好紧守岗位啦， 冇得唔守时， 冇得唔守时。 系啊，所以我就系好欣赏咯， 系啊， 好欣赏咁守时咯， 咁慢慢 人人做到， 要加油啊， 系我会加油， 因为慢慢都开始有人会欣赏你守时啦，系啊，随住年与日咧，即系我一开始 day one 做呢个节目，我都觉得自己啊，实会迟下到啦，实会 low show 下啦。其实都冇乜、 哎， 其实都真系冇乜， 真系 其实真系冇乜，因为嗰个岗位啦，即系工作岗位赋予你嗰个责任咧、其实都几重嘅。老实讲， 直播啊嘛啲嘢， 系啊， 呢、样样嘢都系嚟嘅。嗱，我啊，梗系转数快啦， 系 样样嘢咧，基本上民一得十， 举一反三。 我就欣赏阿欧咧，就系佢管理时间好好嘅。我自己咧系，系啊，我唔中意浪费时间嘅人，但我觉得你咧系每一个时间一日廿四小时嘅啫嘛，但系都管理得好。 哦，佢可以等于廿，等于我哋嘅四廿八噶啦。 系咪啊？系咪咧？ 所以啲头发咪少咯，系啊，有得必有失啫，呢个世界。 我想洗发水俾你。 哦，咁啊好啲。但放心，我要澄清，我啲头发真嘅，掹得到出嚟。因为琴日睇咗个视频直播咧，原来有一个人咧，我由细到大都以为佢好多头发咧，原来佢系戴假发嘅，咁 样。哦，咁又讲翻转头，其实今时今日嘅假发咧，我都有睇过好多片咧。其实佢哋啲假发系做得都相当之 嘅， 系啊，真系好有势。有啲真系为你度身订做嘅假发，其实我真系睇唔出， 几可乱真啊！ 欣赏下对方啊，咁坚持日日戴假发都系唔错嘅。 咁啱啊， 系啊， 咁 不如 我坚持自己冇戴假发都系， 你又要欣赏， 欣赏点都欣赏。 咁啊好啦，咁啊嗱，总之大家开心啦。尝试喺365日入边咧，揾自己嘅生趣同埋揾自己嘅目标，一步一步咁样去做咧，你就会预准备迈向成功噶啦。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啦、 啊，早晨啊，各位早晨啊，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嗱、啊，呢排咧你成日见到无论电台啊、电视啊、消防处啊，成日讲 AED 啊、AED 啊，啊香港 AED 咧、啊，其实咧我哋又讲其他嘢，心脏去氙气啊嗰啲咁，其实我睇内地嗰啲用粤语嘅。电视台咧都净系讲 AED 嘅啫，啊都唔使讲中文啦，仲快手。嗱、嗯，其实咧要注意 AED 咧系其中一样嘢。 嗯， 你电一电个心，如果佢系心房颤动嘅话咧，佢会电翻佢停一停，希望佢跳翻正常嘅。咁、 嗯、 但系跟住咧，你一定要做个心肺复苏法 CPR。所以咧，成日看。救护机构咧，我哋成日讲系 AED CPR， 系、两样一齐嘅，缺一就不可。千祈唔好以为一电完个心咧，佢就自动叭叭叭叭叭系咁跳啦，要做多啲嘢嘅。 系 嗱，咁我哋咧，圣约翰救护机构咧，将会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展览，吓2003展览，远传心肺复苏，过去与现在。 哦。 所有呢啲咁样救人嘅嘢咧，系以前点样发展咧，系好得意嘅。而家究竟系点咧？我哋当然系展望将来。 系 啊，第一时咧就希望多啲人去学。咁啊，点解要睇过去咧？好似我哋国家主席咧，就最近喺电视亦都有睇翻中国嘅古代文化，好多考古点样一路要做落去咧，即系你要知道过去咧，咁你就知道哦，原来系咁嚟嘅，点样我哋可以保护环境啊，做好其他嘢啊，嗰啲咁样样。嗱，呢个咧就我哋呢个展览咧。就是6月24号开幕礼、然后由6月25号至到8月31号呢就是有继续展览。 嗱开幕礼啦我哋就未必参与到嘅但呢 ,25 号至31号就开放俾公众嘅。 是啦是啦呢个开幕呢其实我都要招呼传媒嘅啫。咁啊我哋好欢迎啊个人啊或者团体呢、就去嚟参观嘅。就我哋喺边度咧？系我哋嘅总部啦，系中环麦当劳道二号圣约翰大楼六楼嗰度。好啦，嗱，我哋讲一个两样嘢，心脏去颤器 系 AED， 我哋讲 AED 啦。 系啊， 嗱，其实咧，我哋发觉电同埋呢个心脏嘅跳动咧，喺1930年咧。在美国 Johns Hopkins 已经有人研究的了、这个那时候只是一个学生而已、他又发觉咦有些电的心又跳一跳、出面的电、一路有人研究了、美国有个心脏外科医生1947年他又帮人家做心脏手术14岁的小孩做了一个心停、哇他怕了怎么搞呢 啊，佢啱啱佢醒起，佢有个好初型嘅， 系 仲交流电嘅啫， 系 啊，有一个电芯嘅设备，咁试下啦，电一电佢啦，咁、嗯、一电第一次唔得，再电多次啦，搞掂、哦，救翻个细路仔啊！当堂系好开心啦， 系啊， 咁啊，但系记住嗰阵时系交流电嘅啫、嗯，但系其实咧。美國不是最威勢，在那陣時咧，喺歐洲啊，嚇喺蘇聯啦嗰陣時嚇，都係咧已經係用呢、這個唔係一個 DC current 嚇、 嗯， 已經唔係交流電啦，係用去做呢樣嘢嘅。咁、 嗯、 啊，然後去到1950年咧，先至有個突破。 係 咁啊，另外咧喺呢個南斯拉夫咧有一個 AED 咧。就所謂可以 portable 可以喐動噶，咁、嗯、但係其實所謂喐動咧，你發覺去到1960年咧，呢、這個愛爾蘭咧有一個叫最真係可以 portable 可以喐得嘅呢啲，但係你知唔知幾重咧？ 喐得還喐得， 係可以移動， 我估 可 以移動30 kg 啊，70 kg。 即系重过你去举铁嗰啲 dumbbell 啊，真系哇！ 70 kg 咁样嘅一个 AED，、嗯、你谂下而家嘅 AED 只手玩到吓、啊，以前啊真系又好威噶啦，70 kg 嘅 AED。 嗰阵时啲救护员可能又大只啲咧， 系啊，系啊，咁、啊、然后一路发展咧，到而家嘅新嘅 AED。 嗯， 咁啊，另外咧，所谓心外压，心外压嘅历史亦都好得意， 系 吓。啊咁啊，本来咧又系喺 John Hopkins， 又系以前嗰位仁兄啊 William Covenhoven 啦。咁啊，佢啊又系好多嘢又系突然间发到啊。 嗯。 咁啊，佢又系研究咧呢个所谓心脏血栓啦。咁啊，有两块咁嘅板咧，过电板咧就摆喺度，摆只狗嘅胸膛啊。咁啊，佢发觉咦？点解我哋乜嘢嘢都冇做喺度饮紧咖啡，净系摆嗰两个 pedal 喺嗰个狗嘅胸，竟然搞到佢会有脉搏跳动嘅咧？ 系咯系咯， 冇嘢嘅喎，佢摆喺度嘅啫。咁、嗯、原来发觉咧，咦，一路可以揿，原来喺心外压就可以入、哦，因为以前咧所谓要个心跳动揿翻咧，几乎要劏开个胸膛，用只手入去。捻个心嘅， 咁依家唔系贴两块，跟住揿下揿下就得啦。 所以咧，去到1960年咧，就正式系发表咗呢个研究咧，啊就改变晒啦、 嗯。 原来咧可以体外嘅心外压啊，一路揿落去咧，就可以有呢个作用嘅。所谓即系如果系开个胸膛揿咧，1874年开始啦，1960年咧。就可以係心外壓， 係 唔使開噶啦。 嗯， 咁啊睇翻呢啲歷史咧，咁我哋個展覽咧將會一路有個圖有圖啊，講個發展係點樣啊，有好多件展品， 嗯、 因為展品咧呢啲係啲珍藏， 係 我哋咧聖約翰嘅前理事會主席黃祖耀醫生嘅珍藏嚟噶。嗯嗯咁啊，你唔使惊唔识睇嘅，因为每一个展品隔篱咧就有 QR code，、 okay? 你嘟入去咧、嗯、就有得睇啦。 好， 咁啊，另外咧，当然我哋而家理事会主席啊钟展雄医生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嘅急救先锋嚟嘅。咁喺呢个展览咧，佢两位咧都系俾咗好多宝贵嘅意见。 系 啊，黄医生嘅宝贵嘅珍藏咧、嗯、就睇啦。咁啊，仲要提一提咧，就系点样咧？我哋有冇得玩噶？睇嗰啲 有冇体验下？而家成日都每样嘢呢啲展览话俾你体验下先，咁样系嘛？ 好噶，嗱呢、這个我哋有 VR 啦， 哦， 系有个 VR 技术咧，啊大概几分钟到嘅啫，啊点样样系啊个人晕咗喺度啊？点样 AED 啊？点样做 CPR 啊？咁样 系 啊，真系你会令到你一个。体验咧系非常好嘅， 嗯啊，咁啊多谢今日医生讲解咁多啦，呢、這、一个展览咧亦都好有价值嘅，咁大家欢迎去睇，同埋咧系免费嘅，咁所以大家又可以了解翻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讲咁多啦，下集再倾过。 好。 跟 日是6月20号星期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奶色的呢？如果你喜欢喝奶色的话，记得今日要喝一杯啦，因为今日是香草奶色日。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走阵超市淡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嗯、心灵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笑声力积都无必要反省。 其实是为了庆祝原味香草奶色的。在现今的世代，奶色可能是多小朋友喝的，但是原来初初的时候，奶色是被认为一种成人饮品来的。这一种饮品是源于在1885年，当中是含有鸡蛋和威士忌的，它被形容为一种坚固而且健康的蛋酒饮品。到了1900年初期，奶色入面就用了不同口味的雪糕，好像是香草、朱古力、士多啤梨糖浆，这些就是最先推出的了。而那时候呢，电动搅拌机都未发明，奶色全部都是用手自己搅出来的。到今时今日，奶色呢仍然是很受欢迎的。我自己呢都很喜欢喝朱古力味啦，同埋云尼拿味的。咁大家又会喺香草奶色日点样庆祝呢？会举办以奶色作为主题嘅派对，又或者同屋企人一起制作奶色。如果大家都想一起庆祝香草奶色日，不妨去到餐厅嗰度点一杯自己鍾意嘅奶色嚟到去饮啊！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 佢系张敬轩啊，有呢一首《隐形游乐场》，接近九点钟，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天气炎热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早晨，早晨啊！投资 O to O， 星期二嘅早上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隔晚美股啊冇事啊，美国假期啊，金融市场休市嘅，道指期货咧最新系跌紧90点嘅，咁啊，港股点睇啊？咁啊，先睇油价先啦，咁啊，布兰特期油咧收报76.09美元啦，纽油咧就71.33美元啦 ，OK 嘅，维持喺呢啲水平啊吓，唔算波动得好紧要，咁啊，俗称咧黑期嘅新加坡港股。 期指係高水15点啦，睇下有冇機會啊，中美關係咧啊轉趨溫和啦，用呢個字眼會好啲啊嚇，咁啊提振到今日咧香港嘅股票市場嘅情況啦。咁至於股票市場嘅資訊咧，轉個頭開始，大家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嘅翻到嚟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啦。咁啊，亦都会揾嚟好多唔同嘅专家啦，或者旅游达人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旅游路线嘅。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坐低咗嘅咧，就系旅游摄影师啊 ，Cherish 啊，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喺外国咧，亦都有好多摄影有关旅游方面嘅，咁亦都可以咧，探讨到好多精彩嘅旅游地方，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今日其实我带咗咗俾大家咧，就系喺越南。有一个叫做寒松洞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什么咁特别呢，其实呢它是在1991年就被人发现的，其实虽然它在越南，但是它是被英国洞穴研究协会的人发现的。这个洞里面呢其实它洞底由地面去到洞底基本上有240米深、如果我们在洞里面望上去的话，我们大概会到40层楼那么高，而我们在洞底里面走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条车有4.5公里，但千祈不要看小于4.5公里，是绝对非常之艰辛，它不是普通的一条就咁行山的路线。 是，如果你说我是想参加的话，那这一类型咁保育的地方，我想我应该不可以就咁入去了，那我需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参观到呢？ 嗱，佢哋咧喺越南裏邊咧，佢哋淨係喺佢哋國家裏邊咧，淨係 offer 咗一個嘅團俾佢哋嘅啫。 嗯， 係啦，咁我哋一定係要參加佢哋個團先可以入去嘅。 嗯， 咁但係你亦都唔可以話你就咁參加嘅喎，你要提供一啲你有相關嘅 experience， 即係可能你有攀石嘅經驗啦，又或者 即係啲師傅級先得嘅。 係啦，冇錯，因為你呢條路線佢唔係純粹就咁行，你真係要去攀石啊，要去可能有啲河流你要過啊，所以你要有啲越野嘅經驗，你先可以做得到咯。 嗯，咁啊，一般嘅听众咧就先睇住相先啦， 系啦，冇错， 睇住相先。咁但系你话成个过程入边咧，由开头咁啊，大家聚埋一齐啦，集合咗啦，跟住就开始出发。咁有冇啲咩特别嘅嘢喺呢一个嘅叫洞入边揾得到噶？ 哇，有啊！呢、這個洞入面咧，因為咧佢最大特色咧，佢有兩個嘅好巨型嘅天坑，咁變咗呢啲陽光就可以射到入去個洞底入面，即係話啲陽光由上面咧射到落去240米深。 嗯， 係啦、啊。咁跟住之後咧，佢哋下面咧就會有自己嘅一個嘅自然生態啦。咁、你喺洞入面你就會見到咩咧？有森林啦，有河流啦，有梯田啦，而你估唔到仲有雲層咯、你真係見到有嚿雲會飛，而我哋行下山咧，我哋有啲。水滴落嚟，我哋本身以为啊，会唔会系啲洞嗰啲水啦？跟住嗰个探洞专家同我哋讲话，唔系，其实系落紧雨咯。 哦，喺个洞入边都会落雨。 洞入边落雨，系、 一个小小世界嚟 嘅。系啊，因为佢就系有自己嘅自然生态咯。 吓、咁啊，咁啊落雨就担遮啦，系咪噶？ 唔担噶啦，因为你本身都湿晒噶啦，已经。 啊系、 因为我哋喺洞入边会过河啊嘛，咁过河咁、其实我全我谂四日里边，我谂有3日时间都系湿住个身下。 嗯，咁如果你话食物啊或者补给方面，应该有点样注意咧？ 哦，咁食物同埋補給呢啲嘢唔需要擔心，因為同我哋一齊行裏面呢，其實我哋嗰陣時我哋叫 guest 啦，咁就有10个人啦。咁、但係呢做工作人員呢就起碼有30个人，即係話有20个呢就叫做腳夫，幫我哋孭食物啦，然之後幫我哋起營啦，同埋幫我哋孭返住一啲叫做我哋唔係行緊嗰陣時用嘅物品囉。咁跟住同埋有2个探洞專家，咁就負責我哋嘅安全囉。咁、所以呢啲都非常之放心嘅，可以。 哦，咁好多嘢玩。咁入面呢，譬如生物多样性都应该係啦，因为佢既然入面有一个自己嘅生态系统嘅话、有冇啲好特别嘅动物喺入面搵到 㗎？反而你係唔会见到有动物。 咦、係呀。 因为呢洞底入面呢其实长期呢都唔会见到有阳光，同埋喺下面呢係冇任何食物囉。所以就算有阳光照到嘅位置都好啦，佢都唔会见到有食物有动物喺入面囉。 咁但係就阳光照落就植物就反而有唔少啦。 系啦，冇错，植物有好多，佢直情成个森林咯，你估唔到喺个洞底入边会有一个佢自己嘅森林咯。 咁啊，玩嘅时候有冇话或者探索紧嘅时候咧，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系咪一定要全部系一齐行动定系点样噶？ 一定一齐行动。同埋呢佢呢个洞呢因为佢系保育㗎嘛、所以呢佢系有啲特别嘅规划路线，你系唔可以行出佢嘅规划路线嘅。 嗯， 系啦。佢有時有啲 areas 佢係會話俾你聽，哦呢、這個位置你可以自由活動，咁但係你個範圍咧就只可以喺呢個位置咯。 哦，即係已經係劃咗㗎啦， 係啦， 你唔可以離開嗰個範圍㗎。 係啦，係啦，因為佢哋做保育做得好好嘅呢樣嘢就。 嗯，咁食物方面咧，如果我入去嘅，咁、需時係大概幾耐啊？要點樣準備啊？ 咁食物方面啦，咁其實係佢哋有個廚師係跟埋我哋入去嘅。 哦，係咩？ 係啊，所以喺 咁係食咩㗎？紫春卷啊 ？Exactly。 哦，係咩？ 係冇錯，好豐富嘅越南菜，跟住 其實紫春卷係其中一種我幾中意食嘅越南菜嚟㗎。 係冇錯， 牛肉河嗰啲有冇啊？ 生牛肉汤海有， 有噶， 有，仲要热汤，跟住你最估唔到系咩？冻啤酒 吓， 系、 竟然间啊， 冇错，因为其实佢条 woods 咧，佢哋唔长4.2公里啫嘛，佢哋嗰啲脚夫其实平时系行惯咗， 所 以佢行得好快， 佢哋识轻功咁样噶，佢哋喺度跳噶，好犀利噶。 我哋啦，我哋着晒好成套 gear 啦，行山装备咁样样啦。跟住咧，我隔離嗰個腳夫咧，佢淨係著咗人字拖咯。跟住我問佢：啊，你只腳唔痛嘅咩？跟住佢話唔痛啊，因為人字拖個底薄，佢哋啲腳趾係夠力係鉗住啲石頭咯。所以佢哋行得好快咯。 哦，我都見過類似嘅人啊，人字拖可以跑落山啊。 係啊，好誇張， 好犀利啊！咁幾好喎、咁大家又可以即係試下揾一揾，睇下會唔會有相關嘅路段啊嚇。咁啊，可以去呢一個嘅。越南嘅边个洞啊？ 韩松洞， 韩松洞，咁大家留意住。好，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好，唔该晒小白啊吓，去下越南都系好嘅。呢、這个时间1872388啊，咁啊呼吁大家咧打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啦。如果近排咧有啲咩开心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包括乜嘢咧？生日啦，结婚周年纪念啦，仲有呢其他一啲朋友仔可能出远行啊，咁都可以呢，即係打个电话嚟呢送个祝福咁样，以至喂，如果你话喂端午节呢都想端午节快乐喎、 都可以㗎。 係都可以喎、嗱1872388当然要等大家打电话嚟啦，都可以同主持人啦 ,Vicky 啊阿 O 啊小白呢一起互动下，或者阿晨早呢有一个魔灵嘅点唱呢 ,1872388, 咁大家呢个时间呢就可以打电话嚟啦。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3D 打印技术越来越盛行，甚至有人用它来修复尸体。究竟 3D 打印技术的原理是怎样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将模型分成无数个又细又薄的层次，然后再用 3D 打印机逐层喷出材料堆砌出来的。现在的 3D 打印技术其实有很多种，最普及的就是 FDM， 用用沉积造型，同埋 SLA 光固化立体造型。 FDM 就係利用熱溶咗嘅塑胶线擠出嚟，一层一层堆搭，最后完成成个模型。而 SLA 利用嘅就係将光活化树脂逐层固化，最后将所有层叠埋一齐。而 3D 打印嘅应用范围好广泛，喺制造业、建筑业、医疗、教育等等都可以应用到。例如在医疗方面，我们可以客制化病人的假肢和器官，就好像眼角膜咁，做到所谓的生物打印技术。大家一于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 便你身体，仍坐到佢看眼花，其实要送走吧，只怕给你知道仍会被骂，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伴我送消失掉，余下也不畏惧无辜，所事所住风流事，若靠这方式安抚。 放开先可以挂念，是不是真的Edgar 江海嘉 Miss you goodbye。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上，等我即刻打电话俾阿畅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喂阿畅。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的时间呢，又有咩港台的节目可以介绍俾我哋听众啊？ 咁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夜晚七点半继续带嚟呢个同行讲温度，咁啊，继续同大家介绍下本地咧社会服务嘅最新动向啊，咁啊唔系净系一般做义工咁简单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共用嘅话题啊，咁啊。怎样拉近呢种族之间嗰个藩篱，咁等大家可以一起开心咁样共处。咁话说啦，俾返啲数字大家做背景。根据统计处呢 ,2021 年嘅数字呢，全香港呢大约原来有成27万嘅少数族裔嘅人士喺香港生活嘅。咁占我哋总人口大概 4% 啦。咁好多呢都其实佢哋屋企呢扎根咗香港呢几十年，超过半个世纪㗎啦。咁但係呢，由於佢哋嘅族群嗰啲，大家各有自己嘅文化啦，大家講自己嘅語言啦，咁啊搞到咧好多咧南亞裔嗰啲青少年啊，即係特別係佢哋啦，咁啊學習中文嘅時候咧好困難，咁啊影響佢哋融入咗呢個我哋所謂嘅主流社會。咁啊今集咧會訪問三位巴基斯坦人士，兩位係年青人嚟嘅，有一位咧就係嚟香港定居咗40年嘅中年人啊。咁啊睇下咧佢哋點樣努力不懈學習中文，去到想投入我哋呢个所谓嘅主流社会，咁大家认识佢哋多啲咧，咁就识得点样去同佢哋相处，包容多啲，共融就好啲啦。 系啊，好多时如果你大家即系眯埋眼纯粹听嘅话咧，佢哋啲中文甚至乎啲发音咧系都好正噶。佢哋特登去到读嘅时候，去到学习咧，即系直啲讲啊，佢哋有啲我识得嘅话咧，佢哋连懒音都冇，好出 声。系啊系啊，我都认识过一啲咁嘅朋友。 系啊，咁我自己都自愧不如啊，好厉害啊！好，咁啊，另外八点钟嘅医生远离， 冇错啦。咁啊，星期二嘅医生远离咧，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嘅，咁啊，介绍认识下本地嗰啲医生啊、护士啊等等嘅重要人物。 咁今集嘅主角咧叫做薛达医生，薛达医生咧其实是一位印度籍嘅医生嚟，印度裔嘅医生嚟嘅。咁系佢而家咧系呢个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嘅临床助理教授。咁啊，佢即系出生于印度啦。佢16岁嘅时候已经跟屋企人嚟咗香港噶啦。咁啊，薛达医生咧从细啊热爱呢个科学同探索，佢系2005年咧就考入咗呢个港大医学院。咁啊，读医科嘅期间咧。佢係原來佢嘅師傅係袁國勇教授啊，係、 哦、 啦，跟咗個大師傅，咁咧佢跟咗阿袁國勇教授咧，走上呢個臨床微生物同埋感染學呢條路啊，咁、 嗯、 啊，咁啊，佢仲喺2017年咧，佢發現咗人類感染咗一個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呢個係全世界首宗嘅個案。 我嗰陣時都有睇過啲新聞，就係佢揾出嚟噶。 冇錯啦，咁啊，呢個研究成果引起咗醫學界嘅好多嘅廣泛關注啦。咁、嗯、啊，薛達醫生咧，即係佢。成長於印度，但係喺香港嗰度發展同埋成長嘅。佢廣東話好流利啊，即係就係一啲融入到我哋 啱啱嗰4%， 冇錯啦。咁啊，究竟印度同埋香港對佢有啲乜嘢影響咧？想認識多啲呢一位薛達醫生嘅咧，今晚8點要留意醫生遠離啊！ 好，等我都校定時間就提自己睇電視先。另外10點半嘅時間咧，回顧與前瞻啊，睇啲乜嘢咧？ 就呢个纪录片系列回顾于前瞻咧，就同大家顾名思义回顾下同埋前瞻一下咧各个领域嘅科学啊，咁啊有呢啲技术啊、空间啊、医学啊、环境啊、绿色科技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唔同嘅环节。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呢个回顾同埋前瞻一下医学呢一方面嘅嘢。 嗯， 咁啊话说咧，我哋嘅医学即系医疗嘅科技咧，即系正系喺一个划时代嘅转变里边啊。 嗯， 咁啊包括啲乜嘢咧？基因编排啊，编辑技术啦，癌症有呢个免疫嘅疗法啦，多功能干细胞再生技术，同埋呢个人工智能去诊症啊，佢即系用 AI 去到诊断等等，咁啊听落都好似科幻片嗰啲情节，但系咧其实真实咧系而家啲科学家、啲医生研究当中嘅，咁啊会带大家从中国去到巴西、以色列甚至坦桑尼亚，睇下全世界。呢啲科研有啲乜嘢重要发现咁话嘅？ 嗯，咁啊睇下会唔会讲埋人点样长生不老啦吓？我好奇啫呢、這个。 可能下一步啦呢一 可能下一步大家留意住啊！10點半嘅时间咧，回顾与前瞻。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柏林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就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未来技术发展前景、一些国家提出去风险等议题深入交流。李强说，中方理解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重要的是怎样合理界定和防范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将风险扩大化，只会造成更多和更大的问题。他认为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李强又说，希望中德企业家顺势而为，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高质量、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更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推动中德关系发展、促进中欧友好合作作出更大贡献。共同社报道，日本正是探索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不能够借今年的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会谈。20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会在9月在印度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11月在美国举行。日本政府人士表示，期望美中重启对话能够成为重新调整日中关系 系嘅契机。岸田文雄日前喺母校早稻田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嘅时候话，佢亦都喺度思考访问中国嘅事。佢喺演讲嘅时候话，希望日中能够推动具建设性同埋稳定嘅关系。正在法国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在巴黎爱丽舍宫和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且出席国际展览局大会，支持釜山申请主办世博。韩联社说，韩法领导人将会就两国印太战略等外交和安全合作，以及人工智慧、太空等高端产业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南韩总统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将会就通过共用价值加深双边合作交换意见。另外，尹锡悦将会出席国展局第172次大会，并且在2030世博会新博陈述环节用英语演讲，支持釜山新博。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3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34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6，升4毫；美图公司3.2，升3.5；领跑汽车系45.65，跌2.5；�阿里巴巴89.6，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8.72，跌1.2；中国平安51.45，跌6毫；美团136.4，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8，日元142.15，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2，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411点，升40点。港金报18,1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79美元，卖出1,9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龙翔道的交通。之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对开桥面段曾经有坏车阻路，现时那架坏车就已经是拖离现场，不过还是很多车的。龙尾就去到这个北假山近住龙翔苑的。受较早前的坏车事故影响，现在沿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路去到北假山的龙翔苑段呢都仲系多车嘅，咁啊揸车经过时间大家都系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系繁忙，龙尾近驾驶学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多车冇龙尾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的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和大佬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交通分别回复畅顺的了。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窝打路到尖沙咀方向九龙塘段就还是比较繁忙一些，不过都没什么龙尾的。新界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带仍然是多车的，还有就是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咁近住屯门市广场呢仍然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我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性，尽管我现在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但是给别人看到的一定是镇定如常。只有像赢家一样趾高气昂，信心满满，弱者才会听命。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边一位听众？ 李小姐， 李小姐， 早晨 李小姐，咁啊，系今日 八元啦， 系啊，我系啊，你好啊， 早晨， 咁啊，有啲咩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可以讲啲俾佢哋听。 呢个礼拜日咧就我细妹生日，佢叫 Lance， 所以就提早。系啦，提早打嚟同佢讲生日快乐啦、 哎！好啊，啱啊， 健健康康啦，个仔又乖啲啦，咁啊顺便又祝福我啲仔啦，同埋我啲孙去加拿大读书啦。 哦，去外地，去浸咸水，好嘢喎！ 几时啊？ 七月 系今年先第一次去啊，系嘛？净系之前咧去紧定系点啊？而家即系准备出发啦。 第一次。 喂，嗰个准备功夫点样啊？ 应该都唔 OK 嘅，我都唔知啊。不过我就知道佢就嚟飞咁，我有。 哦，有冇挂住佢哋啊？嚟紧担唔担心？哇，好挂住佢哋啊！点算啊？ 梗系有啦，一定挂住啦。 系咯，多啲视像，要唔要啊？ 系啊，一定噶啦。 又惊唔惊吓？惊唔惊佢哋冇米气啊？喺嗰度？ 哦，应该唔惊嘅。 唔惊系嘛？ 我心母好乖嘅，成日煮饭嘅。 哦，咁就得啦。 系啊， 咁就得啦。 食煮饭好重要啊，过到外国系咪啊？ 有电饭煲咪得咯，最紧要有电饭煲咧。 系啊，有电饭煲。不过嗰度咧都好多华人社区嘅，都不太担心啊。我见我啲 friend 即系移民嗰啲咧，个个礼拜咧就最中意咧就系同大家同乡去飲茶， 聚埋一齊， 係啊，聚會啦， 係啊， 好鍾喺香港都係咁嘅，成日聚會嘅，所以應該唔擔心， 唔擔心就好啦。 希望佢哋又開開心心啦，同埋、祝福我嗰啲老友記啦，嗰啲姊妹啊，我自己啲姊妹啊，開開心心啦，因為個個都 seven 噶啦。 哦，有邊位姊妹啊喺度成日同你係一齊點啊？行山定係飲茶啊？著友定係點啊？ 唔係著友，係飲茶啦， 飲茶 食下飯啦，邊個生日出嚟食飯啦？一個叫鳳英啦，一個叫做群英啦，群鳳啦， 群鳳 一個叫玉蓮啦， 哇 一個叫美玉咧，係好多好多講唔曬啊，中間全部都老友記啊， 嚇好啊， 識咗50年噶啦， 哇識咗50年啊， 係啊，全部50年噶啦， 好難得哦， 出嚟做嘢嗰陣時候已經識噶啦喎。 未做嘢已经识 啊！未做嘢已经识哦，读书嘅时候， 即系隔篱邻舍嗰啲好老友。 邻居啊，邻居，喂，今时今日嗰啲邻里关系，你觉唔觉得同以前咧好似争咁啲啊？ 我差好远，唔系差咁啲，系差好远。 系啊， 有时你同佢打招呼，佢都唔想同你打招呼。 我有呢啲经验，但不过咧，我自己啊，我自己以前住大厦嘅时候咧，我都会发觉系会咁样嘅。咁但系唔知点解，我反而住咗啲村屋啦，搬远咗少少之后咧，啲邻里关系真系唔错。 系啊，系啊，系啊， 好 噶。因为我仔住村屋都 OK 噶，好好噶。 系咯系咯，即系大家会守望相助啊，整嘢食，真系会再整多啲，跟住派街坊都有呢啲噶喎，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即系而家啲楼嗰啲就比较差啲咯。 嗯，系啊，啲楼可能 系。系啊，我以前住过隔篱邻舍，差唔多住咗成十年，好似大家都唔系好熟。 哦，闩埋道门咁样啊，嗬？ 系啊，你开门佢唔开住啊，跟住等你出咗先出，佢好得意 嘅。系啊，搭就嗰啲走咗啦，跟住先出翻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冇啊，咁咪希望个个都健健康康啦。而家 系啊，嗱，咁你嗰几位，你嗰几位挚友系以前就一直都系邻居咁啊，跟住就算搬嚟咗，都已经系会继续 接 关系啦。 系啊，我哋成日都出嚟噶，系啊，成日都出嚟嘅。 好啊， 即系边个生日就轮住食饭咁啊，好好嘅。 正啊，系啊，非常好，非常好。咁啊，你想揾一只？你讲完未噶？ 讲完啦，讲完。 哦，讲完好，你想揾只开心啲嘅歌，又想揾新歌？我揾嚟呢一只歌啊，罗列托，一班女仔一齐开心，一齐唱下歌，一齐跳下舞，就好似你同你班挚友咁样，好唔好啊？ 好好， 多谢你嘅点唱， 多 谢 你 小姐， 姊妹 very good。 OK， 多谢晒，拜 拜， 拜拜， 拜拜。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最近咧，我都食多咗一样嘢，就系、是一种水果啊。头先阿欧咧都有讲嗰个龙须咁啊，西瓜。 嗯，西瓜。 西瓜都系我自己几中意食嘅一种水果，特别咧夏季嘅时候，由细到大都中意噶啦。不过细个咧就食西瓜就掠滑啦，系啦，咁啊好费心机掠滑嘅。但系 我照吞， 你照吞噶？ 哦，你好嘢喎！呢啲核食咬落去都苦嘅，因为其实 唔好咬啲核咯， 唔好咬啲核就攞出嚟。 因为其实西瓜咧，你又唔使真系太过去嚼佢噶嘛， 嗯、 你就咁每几下吞就吞。 哦，哇！咁你照吞你又好嘢，呢个系 Vicky 独特嘅食法，可能有啲听众都一样嘅。咁我咧就中意拣啲冇核嘅西瓜。而家坊间咧，基本上要拣冇核嘅西瓜都系易过借火。 嗯， 基本上你行出去咧。佢就已经话俾你听， 冇核， 冇核噶啦。你要揾有核嘅西瓜咧，就要行多几档啦。而家世界唔同咗，系啦。咁我自己咧去买西瓜嘅时候咧，个方法咧就系咩咧？我通常都会问个师傅，吓问嗰位sales、售货员，我就问佢，我氹佢先啦。啊，啲西瓜靓唔靓啊？咁佢而家话俾你听，西瓜靓啦、啊，跟住同佢倾下偈啊，等同佢摸熟咗、 嗯， 就好似寻日咧。在我哋神光读心术入边咧，咁、 嗯、 我就话第一印象嘛。 嗯， 其实我呢个第一印象我都有用喺卖生果嗰度，我行过试好啦，同佢讲啊，其实我食到个上次同上次都好似系你拣嘅西瓜拣得好好啊，屋企人食得好开心啊，咁佢咧就会觉得咦有成功感、啊 嗯， 好啦。於是乎咧，而家我通常咧去生果铺嘅时候咧，就会叫佢有啲就打大车啦，唔着衫嗰啲叔叔咧， 系 叫同佢讲，喂上次我个仔。啊！赞个西瓜好食啊！哎、我咧就话我拣嘅，其实暗下睇嘅你拣啦、啊，面上透光。哎、不如今次帮我拣个再甜啲嘅，好、 嗯、 开心。有啲阿叔，甚至乎咧，我寻日去买西瓜嘅时候咧，咁有啲品种啦，譬如有一只八字头嗰个品种，有一只咧就系咩神咩神嗰啲品种。咁、我咧就问佢，明明嗰个咩神咧就贵啲嘅，八字头嗰个咧就便宜啲嘅，我就真系好直接问佢咧，倾完一轮偈之后就话，咁、其实边只西瓜好食啊咁样，佢话佢真系细细声同我，你买便宜啲嗰只，便宜啲嗰只咧最近咧就啲货翻嚟就好甜，咁、我帮你拣个靓嘅，嗰只咧另外嗰只咧，因为最近啲货咧而家佢出咗名啊，一阵就会窄货，窄货咧冇咁新鲜， 冇咁好， 冇咁新鲜、我帮你买个平少少嘅，再好食啲嘅，就系咁啦。即系所以咧，拣生果咧，你当然系可以自己识拣，睇西瓜嗰个纹啦，譬如深浅嘅纹啦，睇佢个顶啦，即系睇佢后边个 pat pat 啦，又或者睇佢个头啊顶嗰条好似猪尾嗰条咁样，睇下佢哋嘅状态系点样，称一称佢，敲敲佢，睇下佢嗰啲水分多唔多，都可以揾到一个靓嘅西瓜。不过咧，未必当水果店咧，就容许大家就 掂佢， 掂 佢 系啦，拍佢，咁你整坏咗又唔好啦，系啦，咁所以就由得佢哋拣。咁喺呢方面咧，就喺要靠把口啦。佢哋靠把温食，我哋买生果都要靠把口，拣个靓嘅西瓜， 都系建立一个感情 嘅、 哦。 系啊，都系建立一个感情噶。咁啊，西瓜咧，我最近都好中意食嘅。咁啊，切西瓜嘅方法咧都尤其多，大家网上边咧都可以睇到唔同嘅。咁、我自己本人切咧，就除咗会将佢斩开，好似平时切开几多份，譬如八份咁样之外咧、我仲会再将佢起肉嘅、起肉跟住再切，好似一口西瓜咁样嘅 size， 一 粒系啦。不过你偏向唔系一口牛咁样啦。再大嚿少少，因为切得太细粒咧，西瓜佢会融得好快。 哦， 融嘅意思即系佢唔系真系变变一劈 嘅， 佢就会缩细得好快，啲水分会滴晒出嚟。所以西瓜当你越切得细粒咧，你嗰个装西瓜嗰个兜咧，之后嗰啲西瓜水咧就会越剩得多。相反你越系最能够保存得到西瓜嗰、个原本嘅模样个 size 越大嚿咧，佢之后嗰啲西瓜水咧。剩出嚟就會越少，即係代表你自己吸收得最會比較上多啦。同埋剩得多西瓜水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哦，因為西瓜水咧，佢浸西瓜浸得耐嘅話咧，即係已經流咗出嚟嘅西瓜水，浸西瓜浸得耐嘅話咧，佢就容易咧就產生化學作用。 哦， 係啦，因為又接觸咗空氣啦，咁所以都會容易令到啲西瓜咧就開始變壞，變壞嘅速度會快咗啦。咁、所以切西瓜咧又唔好切得太細嚿，切翻大少少，咁可能一啖或者兩啖就已經成一嚿咧，咁就為之好啦。咁坊間咧有好多得意嘅西瓜嘅，咁頭先阿歐又介紹咗一啲嘅品種啦，好似咧其中一隻叫做譬如黛安娜咁啊，有真係有名有姓啊，呢、這個厲害。咁另外有啲係數字嘅，頭先有提及過啦。好啦，咁原來坊間都有啲咧。呢一隻就得意啦，佢咧就全个西瓜咧都系黄色嘅，就好似个头先所提及嘅黄肉西瓜，嗰只叫做黄肉。咁嗰只咧就入边系黄色嘅西瓜肉，但系外边咧都系普通嘅西瓜皮， 都系绿色， 都系绿色，咁都系一条条纹咁样啦。好啦，咁但系佢就入边有黄色肉，不过咧坊间有一只叫做黄皮西瓜， 系 黄皮西瓜咧。 我暂时我都系差唔多日日都行街市嗰啲人嚟嘅、嗯，我就唔系好觉有见过， 冇见过。 系啦，咁你望起上嚟咧，系真系成粒咧，好似普通西瓜咁大嘅 size。但系佢成个咧都系黄色嘅、嗯，就好似黄肉西瓜嗰只黄色。 系佢呢一个外观啊，好似啲南瓜。嗯、 哦，系南瓜就偏橙色。 系啦， 系 啦， 咁佢你知西瓜又摆地噶嘛，咁所以都系嘅个样咧，个模样有少少似，颜色又有啲唔似。 似小朋友画嗰啲南瓜。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只咧，呢、這个咧就喺比较上少喺亚洲，唔系东南亚少见啦，都系亚洲嘅地方。咁、嗯、佢就喺北海道嘅。北海道嘅富良野有一种嘅西瓜咧，就成个西瓜咧就真系好似我哋玩嗰啲保龄球，黑色嘅保龄球。咁、 嗯、 原来佢个名字就叫做黑皮西瓜。 哦，黑色嘅喎个皮。 系啊，黑色嘅个皮，全黑色嘅个皮。咁、哦、黑皮西瓜，然后佢入边嘅肉咧都系红色嘅，有核嘅。 佢有佢个外表咧，有冇嗰啲都系波浪纹？有冇噶？ 佢外表唔系好觉有波浪纹。 嗯，可能因为黑色 就算 有都， 就算佢有咧，佢都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哋平时嗰啲西瓜就浅绿色、 嗯， 然后就深绿色嘅纹啦。佢呢只西瓜咧，我初步睇落去咧，再细睇嘅时候咧，佢都系有嗰啲深绿色嘅纹喺度嘅，即系打直嗰啲波纹。不过佢原本系青色嘅底咧，就变咗系黑色。咁、 嗯、 所以黑色就加上呢个深绿色，你就唔系好觉有佢嗰啲纹喺度。咁佢哋梗系嗱呢只咧，我坦白讲我都未食过啊，同头先嗰个黄肉西瓜我都未食过嘅，我都好有兴趣试。咁、 嗯、 但系暂时唔系好觉有得买啦，咁冇得买我冇得试啦。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如果话佢咧资料显示咧就话喺呢个北海道嘅富良野嘅。 哦， 咁啊富良野咧，如果有机会去旅行嘅时候咧，或者呢排大家去咧嗱西瓜季节咧，就可以去试一试呢个富良野嘅黑皮西瓜。 嗯， 仲有啲咧就叫大玉。西瓜咁啊，即系 大玉， 大玉嘅意思即系好大个，比一般西瓜可能再大多50%，或者大一倍咁样都唔出奇嘅。咁呢啲西瓜咧，其实佢都系标榜大啦，同埋甜啦。咁、 嗯、 有啲西瓜咧，佢食咧系食佢个肉咧系爽嘅、 啊， 有啲西瓜系食起沙嘅， 系起沙。 有啲西瓜咧就系食头先讲个爽啦，有啲西瓜系食佢个甜度嘅。 我中意食起沙。 系啦，起沙有啲朋友唔中意嘅， 系有啲中意食啲硬啲啊咁样。 系啦，我见有啲朋友系唔中意食起沙噶，咁、 嗯、 所以大家如果喺西瓜季节咧，不妨试多啲唔同品种嘅西瓜，得闲试下一啲有核嘅美人瓜。美人瓜有阵时买都好平噶，19蚊，譬如20几蚊啦。我有阵时都超级市场会见到一个美人瓜，咁、 嗯、 个价钱咧会比我哋平时见街市见嗰啲可能真系平一半嘅，因为佢有核啊嘛。咁、 嗯、 但系我觉得美人瓜都甜嘅，咁、 嗯、 如果你唔介意，好似Vicky 咁样，我食埋啲核嘅。 雪咗佢再食， 雪咗佢再食，系啦，雪咗佢咁啊，可以慢慢试下呢一个嘅美味西瓜 啊！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啊，同大家讲下啲饮食 食啊！好啊，好啊， 最近咧，我就发现咗一个好神奇，真系好神奇，佢超乎我想象。 嗯， 大家咧都应该会多食呢个炒蛋噶啦， 哦，炒蛋有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 你觉得炒蛋最重要是做啲乜嘢？ 发蛋，买只靓嘅鸡蛋。 发蛋系重要的。 系啊，你如果唔系你变荷包蛋啊嘛。 但系坊间成日都会有话炒蛋一定要多油。 哦， 系咪？ 系喎、 哦。系咪啊？一定要落好多油先炒到蛋。系啦。 系。 先到唔黐底。 我通常咧有一个办法咧，去炒蛋炒得靓嘅。咁又當然啦，我就唔想話下下就攞張紙巾去到抹下個 pan， 呢個係一個方法嚟嘅，可以令到你嗰、那個蛋咧蛋漿放落嘅時候會均勻啊。不過通常咧，我會先煮一隻雞蛋嘅，煮一隻雞蛋即係先煎一隻雞蛋，因為我都會落油噶。咁、但係煎一隻雞蛋咧，就好似幫嗰個 pan 咧去起一起，做 warm up 咁樣。 哦、 然後佢個雞蛋一路煎嘅時候咧，我就會將嗰啲油咧就盡量同埋隻雞蛋嘅均勻咁樣喺個 pan 嗰度咧打圈。即系跑 咁只煎蛋，你会唔会食噶？ 我会噶， 我食翻嘅， 我又会食翻噶。咁所以煎嗰只鸡蛋咧，就开始要慢火开始。咁、 哦、 但系你如果你话要之后，譬如要炒蛋嗰啲咧，咁你个火就未必可以净系好细。咁我就会先整一只慢火嘅荷包蛋， 嗯、 起咗个 pan， 然后就再煮个炒蛋。咁个炒蛋我都唔使落好多油啦，因为个镬咧唔系个 pan 仔咧，就已 经 系啦，唔会去好黐住嗰啲蛋浆啦。 啊 我就用呢个方法嘅。 嗯，我最近咧试咗一个方法，系、 嗯、 真系试咗。 嗯， 唔用油去炒到一个成功嘅蛋。 哦， 系啊， 唔用油啊， 系啊，唔用油啊。 咁系个 pan 霹雳、哦， 诶、唔关事，其实咧就系用到水。 吓， 我咧首先就 咁咪弹咯， 唔弹嗱就系、是、首先咧，你用一个煎 pan 啦，用个煎 pan 落咗一啲水落去，你要煲滚嗰啲水嘅。 吓， 然之后你就发蛋啦，系咪？你发咗几只蛋咁样啦，你要加啲盐落去啦，因为平时发蛋你都会加盐落去噶嘛，系咪？千祈一滴油都唔好加、 嗯， 然后就慢慢倒入去滚咗嘅水入面，倒咗入去之后静止由佢，唔好喐佢，千祈唔好炒，唔好搞。 你呢、这个。倒入去静止嘅水入边，咁你嗰个水咧个滚水喺边啊？ 滚水咯，系啊，倒入个滚水 放咗个 pan 入边啊，定系个煲嚟噶 ？pan 煎 pan 啱、哦、啱煎 pan， 跟住又煲滚一个水， 啊、 即系喺个煎 pan 入边煲滚水啊，系、 啊、 啦，然之后就将发咗嘅蛋倒入去， 嗯， 然后咧就静止， 嗯， 等 咁、 那个 火咧，我应该收细定系继续噶？ 继续就得噶啦，继续就得噶啦。 中火、大火、细火啊？ 中火， 中火， 中火。咁跟住，然后咧，你就由佢咧，就系喺个水入边咧，由佢慢慢凝固。你差唔多见到个蛋嘅底部咧开始硬身啦，你就慢慢将佢反转。 吓，啲嗰阵时啲水仲喺唔喺度噶？ 喺度，喺度，啲水仍然喺度。然后你都系唔好搞佢，由佢继续煮煮煮煮煮，等到煎 pan 入面嘅水蒸发晒。佢就已經可以凝固咗嘅啦，呢啲蛋。 哦， 跟住你就可以做到一出，做到一道係冇油嘅蛋。而我食過咧，我將佢之後咧再落埋番茄啦，變成番茄炒蛋咁樣啦。 有冇鑊氣味㗎呢、這個？ 嗱，真係嘅，你冇油係爭咁啲鑊氣，你可以叫鑊氣嘅味啦。但係你都仍然可以食到番茄炒蛋嘅。 咁會唔會咧有少少似美式炒蛋嘅感覺？ 有少少，有少少嘅。但係你話啊，平時我哋因為有落油咧，炒蛋係香啲噶嘛。咁、佢的而且確係冇咗嗰個香味嘅、 嗯。 但係有啲人就會啊，唔係喎，即係 但係佢保留咗蛋嘅鮮味。 係真係有鮮味出嚟嘅，因為你又落咗鹽啊嘛，佢、唔會真係完全冇味嘅。同埋咧。炒蛋咧，点样令到嗰个蛋咧再香香啲咧？就系、是、其实你应该要落胡椒粉。 嗯，系啊，我有落。 系啦系啦，有啲人唔会落噶嘛、可能就系落盐啊，再加少少糖咁样嘅啫嘛。咁、你落少少胡椒粉落去咧，咁成个蛋香味咧又出翻嚟噶咯。 哦， 系啊，咁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佢完全系咧，真系反转咗我以前就系一定要炒蛋。落好多好多好多油，因为我以前咧一直都系落好多油去炒蛋嘅，咁、但系而家咧有咗一个健康嘅炒蛋方法，咁大家就算咧去 keep fit 又好啦，点样都好啦，食一个冇油嘅炒蛋都系可以，咁、大家可以翻去试下啦。 呢、這个可以谂一谂，先攞个 pan 就倒普通嘅水， 普通嘅水， 然 后 就煮滚咗佢，跟住等个滚咗啦，你就收中火， 系啦， 跟住就慢慢倒个蛋浆落去，咁就唔系就咁喺上面倒啦，喺个应该系慢慢落咗落去水入边，慢慢慢慢倒嗰啲蛋浆出嚟。 你又唔使特登好慢嘅，你正常速度都得噶啦。 OK， 系啦，跟住总之你最重要嗰个步骤就系水滚落蛋，落完蛋唔好搞佢，系啦，然后就等佢慢慢个底凝固， 系， 再慢慢将佢反转， 系， 系啦，然后咧又系唔好搞 佢，等佢收干水。 系啦，收干水， 系 咁就搞掂。 收干晒水，跟住就熄火。 系啦，跟住落翻少少胡椒粉。 咁个蛋唔会好湿噶，唔 会啊，唔、会啊，就系、唔会呢一下我先出奇啊！呢个系一个其中嘅厨师教我嘅。 等我即系试一试呢、这个叫水炒蛋， 冇油炒蛋好似好听啲，健康嘅冇油炒蛋。大家今晚想健康食个炒蛋， 等佢试下呢个， 试一试 水炒蛋。 系， 拜拜。